州超过300万用户失去电力供应，积雪的公路酿成多宗交通意外，多班航班延误或取消，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赶回家过感恩节的计划恐怕被打乱。中西部地区的冬季风暴已经为科罗拉多州部分地区带来76厘米降雪，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已经进入雪暴紧急状态，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更加出现龙卷风。这股风暴预计星期四感恩节假期抵达东岸，纽约市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巨型气球巡游可能被迫取消。西岸正受到一股风速达飓风程度的风暴吹袭，俄勒冈州布兰科各市刮起时速190公里的强风，并引发10米高的巨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三度。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东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部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7级，有一两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7级，间中8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164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53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56，瑞士法郎1，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54.18美元，卖出145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个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两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啦，咁啊扭开心机啊，当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见到白卷豪都坐咗喺度咧，咁啊准时翻工啊，准时咧同你哋见面啦。你哋好啊吓，出边系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咁啊注意啦，咁啊啱啱生效嘅啫，就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天气都系干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啊吓，保湿方面咧要俾啲心机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没有想过喜欢这两个字呢？很多人会用很多不同的说话形容词去形容、啊、我喜欢这件事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喜欢很抽象，有人问、啊、为什么你喜欢吃这件事，我喜欢咯，是很抽象。所以也有人说过，当你对于一件事情你可以很清楚地描述的时候，和喜欢的距离实在差一大截。真正的喜欢应该是打从心底地用微笑去告诉人听，你就是喜欢。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水双眼无故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一首嘅作品啊 ，Beyond， 喜欢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干燥的，最高的气温去到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朝头早的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的，而家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生效的。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肌肉拉伤又或者是关节扭伤，有些人就说要冷敷，因为可以降低就是肿痛，又或者就是甚至乎减少这个发炎的反应。亦都有人话应该要热敷好，可以增加血液循环，舒缓肿胀。两个嘅讲法听起上嚟咧都系好合理。咁到底代表受伤嘅时候系咪喂不如抽签啊吓？睇下热定冷啊？系咪咁样嘅咧？好啦，同大家介绍下冷敷。通常咧就系用于急性嘅受伤处理，咁例如系拉伤或者扭伤肌肉啦。筋腱啊，甚至乎是韧带、急性嘅退化性关节炎，同埋咧就系痛风症。冰敷嘅效果主要咧都系降低患处嘅温度啊，减慢患处嘅即系局部血液循环，缓和一个充血嘅情况，并且咧就系减轻可能出现嘅一啲嘅肿胀。肌肉痉挛咧即系抽筋啊，或者就系疼痛啊，达至咧就系消除急性炎症嘅效果。呢、这个就系冷敷啦。不过假如咧想解决肌肉或者关节绷紧僵硬嘅问题嘅话，就唔应该用冷敷啦，因为咧更加会减慢咗血液嘅循环，只会令到僵硬嘅问题加剧。故此啊，本来亦都有血液循环唔好嘅朋友咧，系唔建议冷敷噶，呢个你自己亦都要记住啦。另外，如果患有心脏病，亦都应该尽量避免喺左边嘅肩头上边、颈部嘅前方或者系侧面利用呢一个嘅使用呢个冷敷。好啦，除了冷敷之外，仲有热敷噶嘛？跟冷敷相反啊，热敷主要针对咧就系慢性嘅伤患，系慢性啊，冷敷就系急性，热敷就系慢性嘅。佢效果咧就系令到嗰个患处咧，即系你受伤或者系慢性受伤嘅地方就系温度上升啦，增加患处嘅局部血液循环，令到咧就皮下嘅血管扩张，舒缓已经出现嘅肿胀，甚至乎咧就系疼痛。容易消除咧就慢性嘅炎症，热敷咧就较为适合一啲慢性症状或者系痛症啊，例如咧就系慢性嘅腰颈痛啊，慢性退化性关节炎啊，疲劳即系肌肉疲劳或者咧就系痉挛等等。假如啊有肌肉系使用过度而疲劳或者系疼痛嘅话咧，就可以进行运动之前咧就可以用呢个热敷啦。令到肌肉咧嗰个温度上升，并且刺激血液循环嘅区域嘅增大呢个血液循环区域，达到咧就系放松嘅效果。所以咧冷敷咧就系负责嗰啲急性，热敷咧就系负责嗰啲慢性嘅。 总惯没有说感叹，冷笑浅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中往还，令我饱经最伤伤多寒，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过，情爱每捉弄我，尚在跌跌碰碰处境内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斗争，天空中星辰如透泣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今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无尽冷漠冷冰以为流露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斗争，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 一首嘅作品啊，梅艳芳加上伦永亮，《心形是冷》。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个人，佢嘅爸爸咧就喺古巴嗰度有一个嘅大庄园。七岁之前，佢都过住一啲好嘅生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佢所生活嘅嗰个嘅岛国突然之间起咗一场革命，佢失去晒所有嘅嘢。当他们一家人在美国迈阿密登陆的时间，所有的家当在他父亲口袋里面的一沓已经被宣布已经不可以再流通的废纸。为了在异国他乡能够生存，他十五岁开始，他就跟着爸爸一起去打工。每次出门口的时间，爸爸都会叮嘱他，只要有人肯答应教你英文，你就一定要好好地帮人打工，知唔知道啊？由于呢一位嘅小朋友好勤力，学嘢学得好快，好快脆，好多嘅老板都想识佢。为咗能够令到佢学好英语，老板甚至将佢带到屋企入边，咁啊等佢同自己嘅小朋友一齐生活，一齐玩。有一日，一个老板同小朋友讲：，喂，年轻人，我哋餐厅啦，有个供应商。供应商嗰度咧，谂住请人，请 sales。如果你 OK 嘅，不如我帮你引荐啦。于是佢获得咗第二份嘅工作，喺一间食品嘅嗰度公司嗰度做司机。佢更加就系日行一善，因为佢爸爸叮嘱佢。于是乎，佢甚至乎帮人开始咧就系送信啦。就系咁样，佢又工作咗四年。第五年，佢更加去到墨西哥工作。去到咧就系做一啲墨西哥、拉丁美洲嘅销售业务，就系咁样做下做下，佢发展出自己成为佛罗里达州销售量40%嘅一个惊人成就。去到1999年，佢被调翻去美国嘅总部任职首席嘅执行官，佢更加俾美国猎头公司引入去一啲大型嘅汽水公司、消毒药水厂。更加有一段时间，他被其中一位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一位卡洛斯·古铁雷斯。这位朋友他自己说到，一行一善实在太简单， 但是原来做起上来一点都不简单。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是来自一个惊人的地方，一个人成功之处很多时是因为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尽一点的勉力，每一日做少少，每一日完成少少，累积起上来滴水穿石，这个就是这位朋友的成功之道。 转眼间和你未见，便寂寞一千三十四天，挥过手临了百战，道别的光景真像昨天。别拉扯，认真点，情绪何以到低点，我的天，他要走无法幸免，你要冒一些风险不紧念。当天放弃我的是你，今天你也有被放弃了那个滋味，能从头做起。其实我曾一个闯思路，比失恋更早。其实我宁愿你不那么好，得不到也好。其实我还好，期望你还好，太知道心要静才好。失去的唯有认了，在冥冥中他不属你的，得到的越看越花，幸运光景都只是借的。大家总是旧相识，无疾而终也增长了见识。亲爱的，凭你悟性，为何没想到珍惜？不紧要，你的心永远不断转。他逼你再爱，大概会变了你不愿，宁愿给你选。其实我们都很想得到，都跟天对到。其实压力高得比天更高，自卑点也好。其实我还好，期望你还好，太知道理想可以不高。不紧要，当天放弃我的是你，抑郁我有过，但我战胜了那滋味。其实世事总有好不好，不值得你好。 一首嘅作品嚟自陈奕迅， 其实我 一切还好。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书报道新闻。 警方表示，安全小组和刑事侦缉人员会联同校方代表今朝进入理大校园处理危险品和攻击性武器，并到场搜证。被问到如果发现留守者会不会即时拘捕，警方说会以医疗优先处理，登记资料和影像，以便日后跟进。有留守者深夜会见传媒，估计仍然有大约20人在校园入面，又说如果警方强行进入校园，不排除进一步抗议。化名亚邦的留守者要求警方不要进入校园，他说校方已经多次进出校园，现场已经没有搜证价值可言，现场的危险品可以交由消防处理。他又说自己没有做错事，不会逃走，亦都不认同离开校园要向警方登记资料。大埔拿打素医院一名病人的鼻治喉管被插入左肺，在星期二离世。院方表示，病人早前因吞咽困难和血氧水平下降，由大埔医院转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接受治疗和安排接受鼻治喉管喂食。上星期六晏昼将鼻治喉管拔走，需要重新插入喉管，其后接受 X 光检查及抽取胃液样本做酸碱测试，但都没有异常。同日夜晚同第二日凌晨，病人经喉管接受营养奶同清水之后，突然心脏停顿，医护人员立即为病人急救同转送至深切治疗部。医护团队检视早前的 X 光检查影像记录后，发现鼻治喉管被插入病人左肺，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延至星期二离世。院方表示，个案已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已经即时向病人家属致歉同交代事件，及向医管局总办事处通报，就事件展开调查，八星期后提交报告。阿尔巴尼亚 6.4 级地震，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索生还者，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650人受伤。多个国家的搜救队抵达协助，速动搜索犬在瓦砾中找寻生还者。好多灾民目前在帐篷栖身，总理拉马承诺搜索工作会继续，灾民会获安置到酒店暂住，直至政府重建他们的房屋。地震在当地星期二凌晨发生，港口城市都拉斯和另一个城镇苏马入面受到严重损毁。阿尔巴尼亚和邻近的科索沃将寻日定为全国哀悼日。法国大批农民驾驶拖拉机涌入巴黎，抗议总统马克龙的农业政策。活动由两个农业工会发起，多达1000部拖拉机由法国南北部出发，驶到巴黎市中心，沿途响安，不时阻塞交通。农民将干草堆放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由占据通往协和广场的街道，要求同马克龙会面，防暴警察要求他们散去。农民不满马克龙的政策，包括计划在2021年之前禁止常用的除草剂草金轮，认为损害他们的生计。工会代表和农业部长会谈后，获答应下个月3日和总理菲利普会面，工会暂停抗议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是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的时间，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7:00之前呢，咁啊，都仲有白卷奴喺度咧，陪住你哋啊，同时两个服务两个唔同的频道，咁啊，二台普通话台。咁啊，出边系19度的气温啦，相对湿度65%。我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咁啊，同嗰啲手啊嗰啲干燥感觉咧。都幾吻合啊！通常嚟到咁乾嘅時候，不斷咧就已經，哎呀，隻手咧又開始嚟料啦，咁啊，都係會見到咧，一係紅啊，一係黃啊，而家就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咁大家都搽多啲 cream 啊，滋潤一下啦。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報紙咧，咁啊見到啊，應運輸及房屋局嘅要求。统计处在2014年啊六月起进行多次关于咧就系俗称劏房嘅住户统计调查，当局啊并且咧就会将调查结果作为依据，去到咧就推算劏房住户嘅长远房屋需求。新一份嘅审计报告亦都咧就显示啊，统计处嘅储存资料嘅屋宇单位框啊，截至咧就系今年三月，只系记录咗啊大约46,500个嘅已知分间楼宇嘅单位。僅僅佔了2018年統計處報告當中顯示數量的一半。另外，審計處認為統計處在估算分間樓宇單位數量的時間只有 54.6% 是依據成功訪問的個案計算，其他亦都是叫做結算，即是假設去到計算所得的訪問成功率就偏低，數據就過於依賴這個假設的計算。为了估算居住环境欠佳的住户数目，建议在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新增一个关于住户是否居住在分间楼宇单位之内的数据项目。不过审计处也留意到，虽然统计处在2018年发布了一个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体性报告，一个叫做居于分间楼宇单位人士的已经列明了，就是全港有 2.7 万多个屋宇单位之内是有分间楼宇的单位，并且估计劏房的数目就达到92,000个，但是截至到今年三月，屋宇处只是记录了46,000个，已知的分间楼宇单位数量只是报告的一半，真的可能会影响到将来推算房屋的需求。在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技术报告入边，人口统计的整体回应率就是可以 reply 的 79%， 估计预计全港的分间楼宇单位是92,000个，当中有50,000个其实就是推算出来的。审计处认为，如果就是好像统计期间做访问的时候观察发现，某些未能够接触住户的屋宇单位怀疑分间楼宇的单位，统计处就可以派员就不如登门造访多几次啦，并且最好就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日期不同的时间登门造访，以提高访问分间楼宇单位住户的成功率，令到估算分间楼宇单位的数目能够可以更加可靠，那就好了。 希望咧可以令到个个咧安排得宜啦，政府好嘅政策令到个个咧都有好嘅地方居住，咁个个屋企嘅心肝宝贝啊，就可以住得更加舒适，更加好嘅学习环境。 我为你付出所有的，我的担心，我的甜蜜，我的呼吸，你的笑，绝对的神奇，你的苦，绝对的可惜，因为你让我明白生命的真谛。可知道你的不小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赶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 人最紧要好多时谂下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得到啲正嘅能量。啊，除咗有刘德华嘅心肝宝贝之外啊，今天早上亦都有职场 KOL， 阿 Circle 咧，阿圆圆啊，会上到上嚟同我哋讲有咩办法啊，可以令到我哋攞多啲正能量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QL 继续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上嚟噶。嗱，咁我哋有呢、這个五个徽章啊，系咪先？咁我哋都攞咗，诶，攞四个咯。 系啊， 上次嗰个就人际关 系，系啊， 系咪先？跟住之前有啲譬如意思啊，成功啊嗰啲都攞咗啦。而家 last 一个咯。 系啊。 啊，咁啊，攞咗啲乜嘢就可以啊集齐呢五个。成功襟章、快樂襟章咧， 係啊！喺呢個摩天輪上邊咧，或者一個正向，即係雖然你話啊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但又唔係話淨係佢即係一個好似獨大咁樣啦。嗯、就係、是、我哋成日都啊小白請我上嚟咧，都係講緊一啲關於情緒嘅嘢啦。 係啊，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第 你精神健康急救導師、 啊、第五個貼紙咧係一個 P 字嚟嘅 P 係啊 P。 P 就是一个 positive 啊，系啊 ，P 有好多意思噶嘛，就系好紧要啦，因为情绪咧。前面要加一個 P 咧，就一個 positive 嘅 emotion 咧，正 向 嘅情緒咧，係 加好， 係我哋今日想講嘅喺個幸福摩天輪上邊嘅一個重要元素嚟嘅， 正向嘅能量啊， 即係我哋邁向幸福人生啊，一個重要嘅一個元素啊。咁、而喺正向，即、就、係、是、一個正面嘅情緒裏邊咧，我哋有三樣嘢咧，即係喺呢一度可以同大家講下嘅，要有啲咩學習同埋提醒咧。或者點樣先可以去到叫做正面嘅情緒呢咁樣。第一樣嘢呢就係、我哋都之前成日都講，我哋成日要話學懂感恩。一樣嘢、學懂感恩。 哎呀日日都喺度教 score 咗我呢個。 係呀好緊要。咁第二呢就話我哋要抱持一個樂觀啊。係呀即係我哋早一段時間啦坊間都好興講樂觀感㗎、就係呢個樂觀。咁、第三樣嘢呢就係常存希望。 咦、我又成日希望喎、 啦。咁我哋又即係講下呢三樣嘢啦我畫咗個公仔俾小話睇先。就有三樣嘢就會有一個開心。 變咗 happy face 啊。即係好似兩隻眼加個鼻哥。 一個鼻哥 跟 住有 個 笑啦。咁你有時呢三樣嘢呢就好似個太陽咁樣啦。咁、首先講下感恩啦。呢、這個由小朋友細細個頭先你講話你都要教下 Scott 啦。即係小朋友開始就話要學好感恩咁感恩咧，即係喺呢一度咧都有講話，可以提議咧，原來有感恩有一個行動四部曲嘅。咁我又畫咗啲公仔出嚟啦。咁咧第一樣嘢咧就話我哋從眼睛開始先啦，佢有四樣嘢，點樣去邊四部曲咧去講感恩咧？有眼睛啦，有腦袋啦，心啦，同埋手啊、 手啊，原來 係啦。咁眼睛係點樣咧？你都要。我就會話你要揾啲好嘢啊！你要識得去用眼睛咧，去揾從一個感恩嘅角度咧，去揾到自己擁有一啲值得感恩嘅事情，同埋即係會發生嘅事咯。咁首先你要揾到先得噶嘛，用住眼睛去 search 下咯。係啊，譬如我見到我今日。哇個天咁正嘅，係啊，即係就算我上次即係，我呢排因為馬拉松實在太充斥咗喺我呢近呢排嘅人生裏面，係啊，因為太高峰啦呢個經驗，咁咧就雖然落雨啊，但係當我跑到32嘅時候咧，我眼望到一個黑雲同埋藍色嘅雲嘅一個交界咁樣咧。 啊你 并不是，因为佢嗰嚿黑云要走啦，佢够钟啦，咁咧落 乌云要走啦， 系啦，咁即系雨后系会有晴天嘅， 雨后阳光， 雨后阳光啊嘛，咁所以咧就你都要睇到先得噶，如果你唔系就停留咗喺落雨嘅时候咧，你就睇唔到嗰线蓝啊，系啊，咁我好印，即系我而家你同你同小白分享嘅时候咧，我好深刻就系我跑到去就嚟死啦，32K 咧，你知啦，即系跑马拉松系42K 啊嘛，当你跑到32K 嘅体能开始下降，仲有10公里， 你都好犀利噶啦，跑到32K 体能先开始下降 嘅时候咧，望到嗰啲咖喱饭冇晒，俾人派晒攞晒，冇得食嘅时候，但系我就望到个天系蓝色嘅，即系 有咖喱饭噶，金泽嗰、那个 系啊，不过我唔食咖喱嘅。咁所以我覺得冇可惜啦咁樣，但我飲咗杯可樂就好開心咁樣咯。咁所以見到個線男就話你頭先講嗰四部曲咧，我眼睛我首先要揾到啦，係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大家又要學習用。要去揾一啲好嘅， 揾一啲自己想要嘅嘢， 值得感恩，即系你擁有 喺邊度？ 係啊，你要睇用從感恩嘅角度，你睇到自己擁有嘅嘢係啦。咁第二啦，頭先話腦袋啦，腦袋咧係點樣用嘅咧？個腦袋 就我哋 緊要啦。 睇到一個獵物之後，諗下點樣去到享受佢，諗下點樣捕捉佢，諗下點樣去到得到佢，係咪咧？ 除咗之外咧，就得到之外咧，你個腦袋係。再進化嘅時候，你要懂得反思嘅，係啦，你唔係淨係去愛嚟處理嗰、那個叫電腦啦，你個人腦嚟嘅，或者唔係其他動物嘅腦啦。咁咧，你要懂得去反思咧，究竟咦人哋對自己啊，有冇一啲付出？我要懂得感恩嘅。但係例如我即係諗起有陣時去旅行咧，我都會做呢個角色嘅，即係大部分時間咧，我會做 arrange 曬安排曬所有嘢。 哇！同你去旅行都幾開心喎。 咁但係咧，即係啱啱對上一次我出歐灘咧，出外咧，就係、是、我個朋友咧，佢訂曬機票啦。 準備曬所有嘢啦，甚至乎即係平時我做嘅嗰樣 嘢，你淨係嘆啫喎。 係啊，即係甚至乎係原來突然間你收到個 message 咧，已經幫你 online check in 咗啦。 嗯， 即係已經做埋，你收到個 message， 咦？佢做咗咯喎，呢樣嘢平時我做嘅。咁、但係因為嗰排我太忙啦，咁呢位朋友就幫我做曬所有嘢。咁、我就會覺得就好似呢度咁，你都要識得反思，就係話喂，人哋幫我安排曬一切，我有冇去？即係要多謝翻呢個朋友啊！你要識得諗先得㗎。如果唔係你即係理所當然嘅時候咧，你就冇咗呢第二部曲好重要㗎咯，係、咯。咁所以你個腦袋係要攞嚟諗 反思， 時時刻刻去諗下有冇人對自己係有付出嘅。咁你就要知識做啦。係啦，咁識做係咩咧？就用心嚟做嘅。係啊，咁我哋頭先講話眼啦、腦啦、心啦，咁當你有人對自己付出啦，咁你亦都要用心去發掘翻即係人哋嘅好處嘅時候咧，你要做一啲嘢噶，即係你要去話翻俾佢聽啦，欣賞翻佢啦，同埋你成日要記住喺腦袋呢個人，即係你要由心而發去欣賞。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我欣赏小白有一啲嘅地方噶嘛，譬如佢做嘢好认真啦、系啦，佢会好帮人啦、即系我谂有阵时小白嘅朋友或者其他人，即系你都知道啊。如果有阵时揾小白帮手咧，佢都会即系如果佢可以嘅话，都会帮到一啲忙嘅咁样。咁所以你要由心去欣赏你身边朋友嘅嘢咧，即系同埋你要常挂住口边要赞佢咯， 系啦，都系嘅，系咪？唔系。即系要交流噶嘛，咁人哋帮助你，多谢下人都要嘅。呢啲教细路仔都系咁教， 真系呢个系内化噶， 系嘛？ 系啊，即系我哋讲而家容易嘛，我哋有嘛。 不过我系啊，你讲得啱，我啱都想讲，其实可能有啲人真系由细到大冇接受过呢一类型嘅教 提醒 系啦，提醒咁变咗好多嘢咧。细路仔都系噶，有啲细路仔你见到可能其他小朋友接受咗一啲。得到一啲新嘅嘢嘅时候，可能是奖赏或者礼物咧，佢哋系觉得理所当然。 系 咁呢个理所当然，令到我觉得，咦，原来呢个世界都已经系有唔同嘅人，有啲人系会识得 say thank you， 有啲人系真系觉得哦，好似奉旨咁样。 我谂呢个系不断都要提醒啦，即系感恩嘅行动咧，无论去到几多岁咧，当然由小朋友少少个细细个就已经学就最好啦。咁但系我到我哋而家大个咗啦，我谂都要温故之身去话俾自己听，其实有啲嘢唔系必然嘅，因为即系你坐享其成太耐嘅时候咧，即系真系觉得好似理所当然嘅时候就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提醒嚟嘅。咁第四头先话用手啦，就系话咧心动就不如行动啦，我哋有心就要用手啦。 咁点啊？ 譬如你真系 报答。 系啦，好似嗰个朋友咁啊，帮我安排晒成个旅程。 咁你点样报答佢 咧？我梗系要即系有啲嘢回馈翻，或者即系报答佢啦。可能我哋食餐好嘅咯，即系我哋去旅行期间揾一个好啲嘅地方，我请嘅咁样，即系冇所谓啦。甚至乎即系突然间我去旅行谂起个朋友嘅，我会寄张明信片俾佢，或者我会谂起一啲啱佢，我会买一啲礼物俾一个对我好嘅朋友。咁呢个都系你去表达你感恩嘅一个行动啦。甚至乎你想回馈社会嘅时候咧，讲紧感恩就回馈社会嘛。咁你有能力，咁你可以买支旗又得啦，去捐款啦， 做义工啦，出力啦，身體力行又得啦。 甚至乎你去卖旗啦，你除咗卖旗啫，你可以卖噶嘛，帮手去卖旗啦，礼拜六星期三咁样。咁就出你嘅力咯，系啊，总之就系行动咯。 系有好多方法嘅，都可以令到我哋得到幸福摩天轮啊！呢五个嘅襟章噶， 系啊， 咁啊，大家可以听完今集啊，觉得之前嗰啲 miss 咗嘅，又可以再上网听翻，系咪？ 强化咗啊，你应该 强化咗噶啦，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捉到呢啲荷兰水蓋啊，幸福嘅荷兰水蓋。唔该晒 ，Cycle， 拜拜。Bye bye 一亿一百次，情爱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不许，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

食咗啦，系啊，窒少少添啊，食咗块面包，今日食咗块面包先翻工，有啲嘢做啊，特别再调早啲时间啦。咁小白，你之前咧都讲话自己都有搭渡轮，咁啊，因为搭船啦，因为早几日就啲交通情况麻麻地，都有 啲免费船啊，前排吐露港堵塞嘅时候嘛， 系啊，咁嗰个船系由边度到边度？ 嗰个大埔海滨公园搭到去乌溪沙码头咯。嗰阵时候我第一次去乌溪沙码头， 系咪啊？ 系啊，我做咗 friend 接船，你知唔知啊？接船啊， 感觉系点啊？ 感觉开心喎， 好奇妙系嘛？ 奇妙嘅，因为咧，其实嗰一段嘅船嘅航海嘅路线咧，其实虽然短，咁但系佢一路行嘅时候咧，右边系中大啦，左边咧就系八仙岭同埋船湾淡水湖嘅。咁我平时咧就会喺譬如喺嗰个淡水湖附近咧就活动嘅，咁我就会用船湾淡水湖嘅角度就望翻去吐露港。咁但系嗰次咧，我就喺个吐露港中间，就可以望到两边嘅景色嘅。咁啊特别望翻去譬如船湾淡水湖啊，八仙岭嗰路都觉得咦啲风景真系几靓，同埋咧架船一路行嘅时候咧，啲海鸥一路跟住我哋架船，哇！ 啊、 你谂下件事系 好有画面啦、啊。 虽然我排队排咗好耐，排咗个几钟， 系咁唔止你排嘅，仲有其他人都一齐去排队啦。咁样咁点解无端端讲呢啲搭船啊、渡轮咁样咧？原来咧香港总商会咧喺11月29日啊就举办呢个全程为你嘅活动啊，全港市民 即系听日 系啦，全港市民咧都可以喺当日咧免费搭全线嘅电车啦，同埋咧天星小轮嘅两条红线嘅，咁啊唔使钱搭嘅，咁啊佢哋嘅主席咧都有表示啦，面对咧严峻嘅经济挑战啊，咁啊会员啊、中小企啊，以至跨国嘅企业咧，仍然慷慨解囊啊，令到呢个活动咧继续成功举办啊，咁样之前都有举办过嘅咁样，咁如果听日你係 Happy Friday 啊，早少少放工，有啲外國人嘅企業都係咁噶嘛。星期五咧就可能兩點半就已經放工啊，有啲叫做啤酒時間啊咁樣，即係成間公司可能開 party 咁樣噶嚇。咁都真係仲有，我有啲朋友都仲係咁樣生活緊嘅。咁啊，固然只係開心啦。咁可能早啲離開辦公室，有冇機會咧？即係由呢個電車站嘅頭搭到去電車站嘅尾咧？咁用嘅時間其實多嘅、哦。 有冇講邊條路線㗎？ 電車有講嘅。咁天星小輪就係嗰兩條啦，即係過海嗰兩條。 即係中環去尖沙咀咁樣。 嗰啲中環去尖沙咀，中環去灣仔去尖沙咀嗰啲咯。咁大家如果需要搭就可以留意翻啦，自己上佢哋網站睇下啦，唔好唔好講咁多。雖然係免費，都係惠民嘅咁樣啦嚇、 免費就講下咯， 係講咗噶啦，講咗噶啦。咁大家 冇持有啊，我哋 唔使，我都唔係總商會嘅會員啊，係啊，冇利益輸送嘅，只不過就純粹免費就可以分享下啦。咁聽到免費呢兩個字，個人朝頭早都開心啲啦，著數呢家嘢係咪先？小姐，你跌咗啲嘢，跌咗咩啊？跌咗着数啊，系啊，快啲执翻先，咁样系嘛？咁啊，今早就带嚟呢一个着数啦。咁听日大家就系搭呢个天星小轮，同埋呢个咧，免费搭电车咧就可以免费。咁自己睇翻啲时间啦吓。 电车你 我冇睇电， 好耐冇搭啦系嘛？电车你都 搭一两个站咯。有阵时喺中环去交啲嘢俾啲客嘅时候，中环去上环咁样。 系啊系啊。 我觉得舒服噶，不过依家其实咧，晏昼 特别而家呢个天气仲舒服。 系啊，晏昼搭电车咧，坐咗八成都系游客嚟，八成都系外国人啊， 同埋买餸啲姐姐好多时 啊。姐姐都少见，我啱咁啱我搭嘅时候系啊，外国人真系相对比较多啲啦，咁样咁特别系前排咧，啲车咧好繁忙噶嘛，啲私家车唔系好让啲电车，我都唔系好睇得过眼。其实真系要让一让啲电车啦， 系啦，让一让人哋成架车咁多人，系咪？ 系啊，同埋人哋快唔到嘛，你快到又系咪代表你真 系 好叻咧？ 系咯， 你快到，因为你架车嘅设定快到啫嘛。 快到冇用咧，佢咁蹬位，让下。 嗰个电车司机可能随时啊，佢揸翻车嘅时候快过你啦。佢依家只不过局限喺自己外于工作之中，同埋喺电车嘅车速咁样啦。 斗快冇用嘅，总要斗安全啦，系咪？ 安全紧要啲。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咦 ，Daddy 你跌咗嘢喎？ 早晨跌咗咩啊？ 跌咗着数啊！ 跌咗着数。呢个我少听啊，着数唔会跌嘅，几打都拿实啦。 听日都可以讲下呢、這个，哇，可以免费过海啊，即、就、系、是、搭船过海同埋免费搭电车、啊、都几好啊。先讲下今日嘅交通先。 好啊，咁啊，港铁啦，咁啊，港铁各线其余车站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都系喺晚上嘅11:30结束啦。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噶，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啦，都系会暂时关闭嘅。咁轻铁嘅751P 线啦，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啦；615P 线就由615替代。咁761P 啦、751啦，同埋614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啦。咁啊，着数都继续同你讲啊，免费渡轮服务，不过至到听日啫，星期五啫吓、 哦。你嗰个免费渡轮 一日限定 系啊，至埋听日就因为已经系实施咗一段时间啦。系、 哦、 啦，呢、這个路线咧就系红磡南嘅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 红磡南至到湾仔公众 系近金紫荆广场嗰个位，嗯、因为嗰阵时系疏导洪水啊嘛，而、嗯、家洪水开翻啦、嗯，所以咧就系会服务时间咧会至到听日咧就会停冇咗呢两条嘅免费渡轮。 明白明白。 咁就系九龙城另外一条啊，就系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噶，近住金紫荆广场噶。咁呢两条航线咧都系服务时间咧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7:00噶，咁大家留意啦。 呢、嗯這个九龙城码头呢条航线几特别嘅。 系咪啊？搭下咯， 好少好少喺嗰度可以搭到船去中環啦、啊，應該。嗯、即係如果唔係呢啲特別嘅時期，係咪？ 係啊，平時有都幾開心我 啊， 諗諗啦咁樣嚇、嗯，政府諗諗、 啊。政府諗佢啦， 又聽到市民聲音啦。 係啊，咁啊繼續同你講翻先。咁啊，石結尾咧，琴日偉志街有爆水管，偉志街來回方向介乎偉志里同埋南昌街一段咧仍然封閉㗎，即係封咗一段嘅偉志街啦。咁咧洪水咧，琴日成日咧都係正常嘅，我就朝頭早啦、嗯，由朝頭早6:30到1:30就試過一節咧，係有少少龍尾嘅啫。咁但係呢個時間咧開始咧真係正常翻就多車啦。咁呢個時間開始有車龍啦。公主道過海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咁但係香港去九龍咧，暫時就未有車龍嘅。咁稍後應該會有啊。琴日唔敢行嗰啲車，今日應該會行翻曬。 試一試水温先嚟。 係啦， 我都試咗水温喎。 好正常、啊。 暢 通 無阻。我人生未試過就行水行 咁聽我交通消息啊，冇錯啊。 唔 係 咯。 OK， 講 埋自己試啊。 係啊。 你應該又要講嗰句。咦，先生，你跌咗啲着数，着数就喺交通消息嗰度俾到你。 咁啊，系啊，时间系金钱，揸车朋友时间嚟讲好紧要噶。OK， 咁再讲埋其他隧道先啊。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咁朝朝都系噶啦，去到电话机楼啦。咁而路面咧，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嘅。 嗯，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啊，见到18度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唔知出边嘅体感又系咪咁咧？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彭爷。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出边嘅体感又真系都几配合、啊哦。如果18度呢一个嘅天文台录得嗰个气温，因为而家出边咧。即係喺户外咧街上面行嘅時候咧，都真係咧嗰種空氣，當你即係如果你仲係著住短袖衫嘅話咧、嗯，你個皮膚咧接觸到個空氣咧，都係好涼浸浸啊，會有少少寒意嘅、 哦。開始有寒意添啦，哇！出個寒字 啦，所以大家真係要注意啦嚇、啊，保暖啊，如果驚凍親嘅話，咁還好咧，就出面其實咧就天朗氣清嘅，因為雲量咧算係較少啦，有少少雲層啦，咁。同埋陽光咧都已經係走咗出嚟啦，太陽伯伯已經喺度噶啦。不過呢個伯伯咧就較為係和蔼一啲嘅，咁、你會覺得咧就唔會好熾熱啊咁樣啊。你望住佢咧都唔會成殘眼嗰、那個殘眼度都不至於話好勁嘅。咁唯獨是就係望向遠處咧，度仲係有一丁點咧少少嘅薄霧咁樣係冚住啲山頭咁啦。但係已經係比起上個禮拜嚟講咧，已經好好多噶啦。 嗯，太陽伯伯。好快脆咧，就连埋嗰啲薄雾咧吹散埋噶啦吓。 系啊，哇，有啲凉风吹埋嚟，有啲觉得冻添。 哎呀，系啊，咁你快啲搵下地方匿匿，同埋快啲翻嚟做节目啦，彭爷爷。 好啊，好啊。 好啦，一阵见，拜拜。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今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啊，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7%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大家留意住啦。呢、這个时候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我哋有特别嘉宾，早晨啊！ 早晨啊，芭比，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记得我冇啊？又系我录影机啦。我今日呢一个嘅咸头咧就系咁嘅。我系晨光大学嘅民间传说学系首席讲啲唔讲诗录影机，就系在下啦。好耐冇见啦，巴比。 系啊，多谢你嚟客串啊，基叔。 唉，咁亦都咧，因为我嘅老友计啊，大壮咪咧，佢生意好啊，成日都要咧上庭啊，唉，好多人揾佢啊，咁所以佢就好忙。咁就唯有等我呢一个嘅客席嘅教授讲啲唔讲诗嚟帮下大家咧吓。嗱、既然身系细咧， 系 你哋晨光大学啊，向来都系讲下啲法律嘅话题啊， 系啊， 所以咧，我录影机咧今朝都系配合翻吓。讲到话呢个法律上嘅话题咧，过去呢几个月啊，我哋香港整咁多事干发生，真系有唔少人咧，可能自己又或者身边人，甚至乎可能屋企有人咧，都即系咁唔叫做唔愿意地啊，都咧。牵涉到佢一啲咧法律事务都未等噶嘛，咁、阿巴比你啊应该唔关事嘅， 哦真系唔关事啊， 咁但系咁，我哋咧常常都要有一个准备啊，系嘛，叫做咧有啲认知喺法律常识上，咁咧就唔会蚀底咧，一下遇到有事干发生噶嘛，系嘛，咁所以我问你嘅。在香港仔咧，你话咧请律师好乸嚟嘅， 系哟， 系嘛啊？不论你民事好啊，刑事好啊，打官司，哇，真系唔敢想象啊！嗰笔费用系咪？咁所以咧，但系你话又不能够咧，一个城市一个健康嘅地区啊，嗰、那个法律咧嘅服务咧系主宰在你。有钱定冇钱 嘅，系啊， 咁又好唔公道啊！ 当然咯， 所以咧，我哋咧就会有一啲叫做法律援助啦， 啊， 系咪先？ 冇错， 系啦。咁你咧就，哇，你都几好做啊！你净系讲系啦，冇错，系啦，哇，咁你好抵嘅， 基叔，你试下我唔答你啊！你讲晒佢 啊，开始多嘢讲啦，啊，啱嘅，嗱，咁样。咁你话法律援助就可以咧，帮嗰啲咧，贫苦大众啊，即系如果有遇到法律事务咧，都可以有人帮噶嘛。 系啊， 喂，咁我啊想知咧，作为一个平凡女子，好似芭比你咁，如果一人哋睇起啊，法律援助咁，你会谂到啊，系咪净系？香港人先可以申请啊！呢个香港仔， 呢、這个我真系冇研究过喎。 啊，咁我哋咧要知道啊， 系 即系唔能够做无知噶嘛。如果你系女仔咧，就不能够做无知咩？ 就好牙烟噶啦， 无知苦语啊， 系啦， 可以咁噶啊，要啊，样样都知嘅。咁样噶喎，我哋香港仔咧，就任何人士啊，原来咧。即不论你系咪香港居民咧，只要系牵涉响咧一啲法院嘅法律程序，包括咩啊？区域法院啊、原众法庭啊、上诉法庭啊、终审法院啊呢啲咧，嗰、那个法律程序系牵涉到嘅话咧。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噶啦喎，啊，即系唔系话一定净系香港居民喎，啊，只要申请嗰个人啊，佢嗰个财务资源啊，系符合咧法定嘅规定，啊，而案情有据合理嘅理据提出诉讼或者抗辩咧。 咁就可以獲得法律援助嘅，即係政府嘅法律援助啊！嚇，咁啊，至於嗰個界線一個門檻咧，反而就在於嗰個財務資源係咪符合啊規定啊？ 嗯， 啊，講到呢個財務資源咧，即係你揾幾多錢，再加埋你本身有幾多資產幾多錢啦，咁嗰個嘅計算就比較複雜。好难呢，三言两语啊，响呢个大气电波呢晨光大学嗰度呢係讲得清讲得透啊。咁避免大家有误会呢，咁呢一点呢我就啊会宁愿大家呢做少少功课，如果你真係需要嘅话呢，就可以呢喺网上面呢去到政府个网页啊，喺呢个法律援助处嗰处呢就有呢係详细教你点计嘅嗰条数啊，计数呢家嘢真係要呢认清认楚先得啊。咁反而呢有啲嘅听众朋友可能讲到呢度呢就会諗啦，喂计数唔係下下呢我哋出咗事啊要上庭啦啊，要俾人告啦或者要告人啊，咁先需要呢呢个法律援助。有时啊在此之前呢其实已经需要呢寻求一啲呢法律服务嘅，嗰啲叫做呢较为常经常会容易係需要应用到嘅，就嗰啲嘅法律咨询服务啦。 哦，即係有问题想问嘅时候。 係啦，呢啲嘅法律咨询服务呢啊究竟係点样可以得到啊获得呢，咁我问你啊 ，Bobby 啊，平时咧，你有冇留意街上边咧，咪好多嗰啲区议员啊，或者立法会议员啊，甚至乎有啲唔系议员嚟噶，佢哋可能咧声称自己系想帮个社区服务嘅，嗰啲人士咧有心人咧咪会拉啲 banner 响街边嘅， 写住法律咨询服务咁 样，系啦，仲会。最叫做啊吸引你个眼球嘅多两个字， 免费 系啊，冇错就系免费， 好紧要啊呢两只字， 嗰两个字真系好紧要，免费。咁点样可以获得一啲免费嘅法律咨询服务呢？ 嗱， 除咗你可以咧，即系考虑一下系咪去问呢一啲咧街边 banner 嗰啲人啊？当然啦，你小心唔好有啲系浑水摸鱼嗰啲啦，系嘛？真系议员即系帮你嗰啲咧。除此之外咧，其实政府咧都有一啲系免费嘅法律咨询服务俾市民大众噶啦。不过你又唔好走咗去法援署嗰度嚟问喎。 嗯， 原来唔关人事噶啦。 嗯 咩啊？ 我知道，因为 系啊，你啊真系认得爽啊！ 系啊，因为我哋政府法援署系唔会提供呢一个嘅法律咨询服务噶。 系啊，咁啊代表咩啊？系咪？哇，咁又唔帮我哋啊？唔系，而系人哋政府咧分开咗啲组别嚟到招呼你啊嘛。人哋有啲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咧，就喺边度提供咧？哦，原来啊！是在啲民政事务处嗰度提供㗎嘛。啊咁所以呢原来係咁样嘅。大家要明白啊向一般市民提供呢免费嘅法律咨询服务呢，原来呢就係向啲民政事务处嘅法律咨询中心嗰处呢就有嘅。咁响不同区域都有啊。咁通常呢係逢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呢先会有嘅。咁大家可以按住各区或者你自己嘅需要呢，咁你话全港十八区系咪区区都有啊？非呀 啊某一啲区先有嘅。嗱、啊、听住啊，中西区呢，沙田呢，湾仔呢，荃湾呢，观塘呢，油尖旺呢，离岛呢，仲有东区同黄大仙啊， 咁啊，除此之外嗰啲咧就未見到有呢、這個或寫住有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喺嗰啲民政事務處嗰時啊。咁就住呢一啲嘅資料啊，大家都可以咧係因應翻自己嘅需要去尋求啊呢、這個嘅服務啦。都係嗰句啦，嗱、啊，如果有啲乜嘢咧？听漏咗或者想知多啲咧，了解更多，咁就梗系去翻政府嗰处啦。即系冤有头就债有主系嘛？即系喺政府嗰个网页啊，揾翻呢个嘅法律援助处嗰处咧，都有呢啲嘅资料嘅。 嗯，吓、 啊， 冇错。 咁啊清楚，我呢个系学啊。你哋咧交通组啊 ，Didi 啊， 系啊，叫人睇翻运输署网站啊嘛， 系啊，唔讲得咁多啊，叫做系咪啊？就系、是、咁样咯。 呢个先至系负责任啊，因为咧即系最真实同埋最新嘅资讯啊，可以自己去寻求嘅。 系、哎、啊，点知佢冇呢一刻突然间转咗嘢啊？ 系啦、 啊，系咁先。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基叔， 晨光大学。 唔该晒基叔啊，唔该晒 Barbie 啊，非常之详尽，哇，好多法律意见，好多 tips 喺度啊！出边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先听听啊，新闻简报同交通消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国会参众两院上星期通过法案之后，外界一直关注特朗普会唔会签署。警方表示，安全小组及刑事侦缉人员会联同校方代表今朝早进入理大校园处理危险品和攻击性武器，并到现场搜证。被问到如果发现留守者会不会即时拘捕，警方说会以医疗优先处理，登记资料和拍照，以便日后跟进。有留守者深夜会见传媒，估计仍然有大约20人在校园内，又说如果警方强硬进入校园，不排除进一步抗议。化名阿邦的留守者要求警方不要进入校园，他说警方已经多次进出校园，现场已经没有搜证价值可言，现场的危险品可以交由消防处理。他又说自己没有做错事，不会逃走，亦都不认同离开校园要向警方登记资料。中国驻英使馆官员就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案向英国外交部官员提出交涉，展明中方立场。中方指出，郑文杰8月9号因为嫖娼被深圳罗湖警方拘捕，行政拘留15日。为保护他的私隐，根据郑文杰本人要求，警方没有通报他的家属。郑文杰被拘留期间，警方依法保障他各项合法权益，完全不存在他本人和英方所称的刑讯逼供情况。郑文杰8月24号释放之前接受全面体检，身体状况良好。郑文杰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本人供认不讳，中国执法机关的行为完全合理合法。中方批评英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恶意抹黑、诋毁中国执法机关的正常执法。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英方立即公开纠正错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宗爆水管啊，就系石硖尾伟志街咧，系有爆水管。咁现时伟志街来回方向介乎伟志里同埋南昌街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啊，讲下有关咧港铁方面嘅消息。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喺夜晚11:30结束。咁另外啦，大学站咧就仍然关闭嘅。另外个别车。

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今日同样都系今日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出面是18度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早晨啊，阿欧。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朝咧讲下2019年咧，即系差唔多依家去到剩翻一个月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榜咧都会出炉嘅，咁样电影有电影嘅票房榜啦，咁啊人气有人气榜啦，咁样漫画咧都有销量榜，系出咗嚟 啦。即係香港出嘅呢個， 日本出嘅。 哦， 跟住咧再講埋咧，日本方面咧最受歡迎啊，2019年咧呢個漫畫銷量榜啊嚇。咁當然咧，你一定會講話，喂，其實依家日本人咧仲會唔會買一本本嘅漫畫嚟睇㗎？ 都會咯， 會嘅。但係真係。有冇機會變成虛擬版咧？ 而家都係已經有虛擬版嘅咯喎。 討論，因為有啲朋友咧， 其實佢哋日本咧，我哋香港 download 唔到嘅， 係 佢哋日本有好多 app 噶，咁都係付費嘅，咁然後佢哋就不斷一有 update， 其實就 push 彈出嚟，噔，跟住咁佢哋咪撳咯，跟住就可以喺個電話嗰度 read 咯。 咁如果你係動漫迷咧，你一定知道細個嘅時候，譬如你睇喂《少年 Jump 連載》嘅一個好受歡迎嘅漫畫，咁佢係每一期厚揼揼咁樣，但係分开六个唔同嘅动漫嘅故事， 十几个噶， 系啦，十几个啦，咁每一页咧就大概有15版咁样，或者10版咁样，就交代少少嘅剧情咁样啦。咁好似细个我哋僆仔睇 XM 咁样啦， 嗰啲叫连载嘛， 系连载。咁如果你话要喂真系想睇第一期嘅足球小将到第17期嘅足球小将，就要买咧唔同嘅单行本嘅咁样。咁都知道头先小白都讲啦，喂单行本咧就日本方面就继续出紧，更加多咧就系虚拟版以至实体版咧就透过唔同嘅书啊，咁就不断咁去连载啦，咁相信咧大家都唔难去估噶啦。其实今年咧年度嘅叫做漫画嘅销售榜，2019年嘅销售榜冠军，小白俾你估下系边一部啊？ One Piece 系啊，画咗好耐噶啦。咁啊，海贼王啊呢一部咧，由1997年咧7月开始连载嘅作品咧，到今时今日已经系22年啦。如果咧，你3岁開始睇嘅話咧，你依家咧都差唔多18、19歲噶啦，係啊。咁如果你話我啊一出世就睇啦，咁你22歲咯，你叻啦，係咪先？咁所以咧都睇咗22年啦，《海賊王》咧就絕對唔係新事嚟嘅。咁故事咧幾時會完結啊？或者故事係點樣發展啊？好多朋友咧都已經啊，好似隻船咁樣。迷失咗啦，啊 get lost 咗啊！ 我都有 唔知个故事发展成点， 太多啦，太多喺度讲咧，就系话到底佢系咪嚟紧要完啊？系咪会完啊？ 系 咁都有啲报道咧话，第一面对一个好大嘅问题，其实佢有阵时都会画下咧，即系话你见到嗰啲好大本嗰啲 jump 咧，可能咦今期好似唔好觉有 one piece 喎， 系 因为咧。阿美田先生病咗， 哦，病咗， 病咗， 咁就未能够， 咁啊可能又 滑啦， 耐唔耐又停一两期咁样， 咁同埋海贼王始终咁多个角色，佢每个角色啊，轻轻讲少少。都已經夠玩好耐啦，又有電影嘅番外篇。 呢個同《Naruto》咧，都係令我覺得咧，好辛苦嘅位啊。 係， 即係其實我都中意睇，但係一去到又講翻呢個人背後嘅故事， 係 你簡單交代啦，你簡單再簡單啲，一要交代咧，哇！你淨係如果追嘅話。追成2个月，佢都未交代完嗰个嘢，跟住又要去翻佢哋嗰场唔知咩大战嗰度，哇！真系，所以香港人咧睇漫画追漫画咧，那个 pattern 咧已经转化啦。转化就系不如由佢过3个月先， 系一次过再报 翻先睇翻。 系如果中意海贼王嘅你咧，就建议睇下今年咧过咗去嘅暑假上嘅嗰部海贼王电影啦。咁嗰部都值得睇，因为你想睇嘅角色咧都有喺个电影版嗰度出现过啦。第二就系好多角色都有出佢哋嘅大绝啊！ 啊，出佢哋嘅超 beat 啊，咁样咁啊，大家都系中意睇打打斗斗啦。咁当然，海贼王嘅理念都系好劲嘅，咁样即系背后蕴藏嘅一个智慧亦都好多啦。好啦，喂，第二本啊， 海贼王个作者阿美田咧， 系 系龙珠嘅超级 fans 嚟， 系唔出奇啊，都有啲启蒙嘅，因为始终都系啊。咁希望唔好好似龙珠咁样画到，即系又系死唔断气咁样。即系如果你揾到个委员咧。就幾好啊，見好就收啦、啊。我覺得 新嗰個又 OK 嘅，又俾佢揾到一條生路出嚟，又係武林大會啊，好嘅。 好啦，咁啊，呢個海賊王啊，畫咗22年啦，咁啊依然係銷量榜嘅第一位嚟嘅。第二位咧，可能啊大家都估唔到佢會贏喎。第二位就係唔知小白有冇聽過叫《鬼滅之刃》啊。鬼滅之刃咁啊，成功 係咪有個鬼爪嗰個老師啊？ 好似都係有個刀疤，攞住把劍咁樣、我就真係冇睇。不過咧，冇睇咧就唔代表你係唔需要去認識，因為佢去到呢、這個銷量榜嘅第二位咧，就絕對係勁抽嘅、而且佢力壓咧呢、這個一拳超人同埋我的英雄學院咧， 咁犀利 人氣嘅漫畫咧成為第二位嘅咁樣。佢一開始咧畫嘅時候咧都不被睇好噶、其後咧就有好多嘅漫畫迷咧就覺得佢畫風啦，同埋咧個故事咧都好有趣啊嚇。咁、亦都有好大機會可以挑戰到海賊王，下年成為第一位嘅。 哇！咁、 所以大家你 係叫刀疤劍啊？呢、這個叫咩？ 唔係鬼滅之刃。鬼滅之刃個樣咧有啲似 劍心啊。 個樣有啲似咧舊時我哋《幽遊白書》入邊嘅 蒲 飯。蒲 飯幽狀， 我覺得個樣有少少似啫。 不過個塊面嗰度有個。 系啦， 系咪刀疤嚟？ 系啦，类似刀疤嗰啲咧，玩剑嗰啲通常都会自己都会有一两条刀疤，咁先够劲嘅。 剑心都系啊， 系啦，咁啊，我自己好喜爱就系一拳超人啦。咁、但系一拳超人都有少少烂尾 feel 啊，因为画到樽颈啊，又系画下咧，突然间唔再讲一拳超人咯，讲佢徒弟讲多啲啦，跟住再讲其他新嘅角色啦，有少少走歪咗啊！唔知呢啲系咪都系传统日本漫画家咧？可能一开始咧一炮而红咧，佢都冇谂住画咁多嘅。其实、 一拳超人嘅诞生，你知唔知？其实初头佢 系 画啦，好普通咁画啦， 奇肉丸，奇肉丸嘅一个大， 跟住咧就摆上网嗰度 嘅。系 初头其实佢谂住做呢啲古仔出嚟俾大家，大家睇啦， 笑下开心下， 免费嘅初头系，跟住后咩咧就俾即系嗰啲大公司咧、，OK 喎、 集英社啊，冇记错就系 啦，系啊集英社，咁啊收罗旗下咁样咯， 系啊咁即系通常都系咁啦。你想画嘅时候咧唔使钱画咧，大家就大受好评啦。到人哋俾咗钱你咧，你再画嘅时候咧，你就可能好大压力啊，好多争议嘅声音啊，亦都会叫做咧，如果你个水平下滑咧，就会有啲原先嘅 fans 咧就会摒弃你啊，唔再睇你画出嚟嘅嘢啊。 跟住转咗大公司之后又话，你啲画风。已经同间公司又一样咁样， 系啊，就系咁咯。所以就唉，希望呢啲有阵时漫画都系一个几好嘅逃离嚟噶。即系你当现实世界都唔系咁开心嘅时候，睇下漫画书就可以逃避喺个漫画世界。因为漫画世界基本上个主旋律都系仁义礼智信嘅，即系讲紧嘅。譬如海贼王就系同你讲友情嘅价值系好高啦，追逐梦想咧系要用好多嘅唔同嘅付出啦，好多嘅牺牲啦，但系追逐梦想系人生入边咧最应该做嘅事情嚟嘅。譬如一拳超人就话俾你听，哦，原来维持公义系好紧要嘅，咁样维持秩序或者人咧系应该要有正义感嘅。好多人咧经过对打之后咧都会变翻好人嘅，咁样由坏人变翻好人嘅。类似呢啲叫做好主流或者叫做个价值观上边都有啲几好嘅价值观。其实在漫画世界很容易就顺手就可以沾来的咯。 系啊，都系啊。日本的漫画的其实讲咧，有佢哋自己嘅独特嘅地方嘅，同埋咧，即系我哋即系好多人都话香港嘅年轻一辈都好中意睇日本漫画啦，系咪先？但系其实咧，我哋想象唔到原来日本人爱佢哋嘅漫画爱到点咧。譬如之前 Marvel 咧， 系 咪好全世界大热噶嘛？ 系日本系麻麻地， 日本佢输俾边个咧？ 输俾边个？ 输俾柯 南喎，系啊， 输俾柯南，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唔系柯南，大家都中意睇嘅。 系， 嗱柯南依然会觉得佢又仲系咁豆丁，个古仔又好似嚟嚟去去又差唔多。 但系都冚赢呢一个 Marvel， 系 谷点估到 工藤新一啊嘛，赢咗边个？赢咗 Iron Man 同埋 Captain America， 系咪先？ 点估到？ 系啊，所以都几有趣啊吓。咁大家中意睇漫画就入晒血噶啦。你谂下海贼王嗰啲，你跟咗佢22年， 系啊， 依家跟一个 artist 都未必跟到22年啦，系咪先？如果你跟一个 artist 跟22年，可能佢结婚生埋仔，跟住再请埋你饮都未够22年啊。所以真系好长情啊。其实中意动漫嘅朋友就 动漫同埋游戏机都系一绝啦，即系日本推出嘅。佢哋而家有个新嗰个嘅环球影城喺嚟紧出年咧，佢哋将会开一个叫马里奥世界。 哦，真系噶！ 新嘅园区嚟嘅，即系我哋由细玩到大，噔噔噔噔噔噔噔嗰个 系啊， 嗰个入边我哋见到马里奥嗰个城堡啊，入边嗰啲咩 顶蘑菇嗰啲啊， 蘑菇啊，嗰啲问号嗰啲四方形咧， 系 全部将佢现实化咗， 大版嗰个环球影城， 大版个佢长好似长期留喺度噶啦。 呢 个都几特别啊！呢个我觉得 佢大版，但系应该都系配合下年东京奥运嘅时候，或者日本奥运啊，咁嘅时候应该都会推出啦，增强啲个旅游业啦。冇理由系完咗个奥运，跟住先搞呢个马里奥世界，应该同步嘅估计。如果讲得切， 我未正式睇佢，我净系知道2020年啦。咁佢应该系奥运之前，我就觉得应该要开下 啦，梗系啦，冇理由喂人哋最多人，理论上全球嘅人涌晒去日本睇奥运嘅时候，你梗系赚埋嗰一瞬 钱噶啦。你谂下安倍喺即系之前个奥运个闭幕仪式嗰度 都 用马里奥，你就知道其实 马里奥嘅威力有几大， 系有伏笔嘅佢哋做嘢。 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吗？无幻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方红方，也要再盛放。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再难我也会负受我，我换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吐出心里剩低最后荧光，荧光残骸留在过去，请念中重新出发，要更加茁壮，你要更 嘅歌曲喎，呢只荧光啊， 荧光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小伯。 早晨， 好多朋友都琴晚连夜又再睇埋波。如果你连续睇咗两日欧联嘅话咧，你个眼袋应该都好大啊！ 请假啦，直头。 咁啊，琴日继续有啲欧联嘅战报啦。咁华伦西亚咧就早场啊吓，点几钟开波嘅，2-2咧逼和车路士啦。上半场系1-1啊，下半场系2-2，大家咧和气生财啊！打和打和和个和仔就系呢啲啦，咁啊，巴塞咧3-1赢咗多蒙特啦，咁样上半场都赢紧2-0噶啦。啊，琴日有一场系超好睇嘅波，虽然比数唔系大手交易啊吓，但系咧个攻防啊做得好好睇。讲紧嘅咧就系利物浦对拿波利啊，利物浦1-1逼和拿波利啊吓，系拿波利入波先嘅，所以话琴日都预示咗啦，话意甲咧大家真系唔好睇小拿波利啊，佢嘅实力真系好强啊，因为依家今次咁嘅咧自从 C 朗咧过咗去之后咧，叫做意甲咧就越嚟越出色，即系个水平咧越嚟越高啊！记得上个星期六日咧有一日留咗喺屋企睇波啦，咁啊招呼啲朋友上嚟屋企啊饮下酒倾下偈食下嘢咁样啦，咁啊冇嘢睇啊电视，即系新闻好和平啊太平盛世，等紧选举结果嘅时候咧就转咗去睇一场意甲啊！哇，意甲咧真系风起云涌啊，啲节奏咧快过英超啊吓，真系即系自己啦，虽然系多年英超嘅粉丝咧，你都不得不讚賞咧，舊時我哋聽僆仔咧睇意大利波咧，咪勁防守嘅，即係勁叫做盡量和波啊，全部啲比數啊勁少，1-0啊，0-1啊咁樣嘅。 以前啲波係啊，有段 時間係真係唔係好攻嘅，同埋佢哋係主打係防守足球啊嘛，意大利。哇！依家咧，意大利波咧攻得好好睇噶，同埋咧， 以前你谂下真系，你过嚟，你过嚟，你过嚟，冇你过嚟先啊，你过嚟先啊， 系啊，依家 饮茶咯， 系啊，啲功力咧好强啊，同埋前锋线啊，以至中场线咧，啲脚法咧真系劲，同埋咧佢啲后卫咧好扭得，同埋好射得咧，呢个就系旧时我哋僆仔睇英超嘅时候，都某几个球队都做到咯。反而依家，我觉得意甲真系进步咗好多，又唔系话英超唔好睇嘅，始终大家都知道，哇，全世界最劲嘅领队啊，都几乎去晒英格兰教波，你就知道咧，哇，当中好睇嘅地方喺边度啦。今晚咧继续有波睇嘅，咁啊，阿仙奴咧主场咧就对法兰克福啊吓，咁啊睇到哇，大家都对阿仙奴咧寄予厚望啊。不过我就麻麻地啊，因为近排咧都系和波居多啦。咁啊，仲有两队英超球队咧都有粉打咧今晚嘅欧霸杯嘅。曼联早场啦，喺呢个西艾斯坦拿就对曼联。咁啊，就11:00就开波啊！呢个欧霸杯咁啊，狼队咧就作客呢个布拉加咁样啊，呢啲都系英超球队嘅赛事啦。咁啊，转个角度又睇下啦。喂，呢个范畴少啲讲，就系桌球啊。小白，你中唔中意打桌球嘅？ 桌球我好少打， 系咪啊？ 其实我上次打桌球系同边个咧？ 傅家俊，傅家俊上次同边个打呢？傅家俊， 我上次吴安仪，因为点解咧？ 有啲好劲嘅人 约佢出嚟 做访问， 做访问啦。咁啊，咁佢梗系教我啦，系咪？咁啊，教下，教学下咁样咯。都开心啊！所以我保留咗呢一个名额嘅 quota 就系咩？上次同斯卡同边个打啊？吴安仪 就唔好再同下一个人打， 唔好再同其他人打， 一世都唔再打， 一世都冇错，唔再打。 我细个 正如保龄球嗰，我就约胡少康打， 系啦， 跟住我就唔再打啦， 再打啦，都系几亮丽嘅人生一个几亮丽嘅成绩表嚟嘅。咁啊，无啦啦，点解讲桌球啊？旧时细个我都几中意打桌球啦，不过依家。旧时细个打桌球咧，就真系要用督波呢个字啊，即刻好快噶嘛， 系啊，曳咗啊， 哎，去边啊？去波楼啦，咁样你即刻觉得会好曳啊，咁样。咁当然今时今日咧，桌球已经系一个哇， 唔同啦， 好新 史 嘅 运 动啦， 啊， 或者大家都觉得叫做已经极度专业啊，同埋少咗好多攋仔嘢啦。你睇傅家俊啊，睇吴安仪啊，睇嗰啲哇，外国嗰啲最劲嗰啲奥苏利云啊，火箭啊，咁样系嘛？ 以前都觉得系碌，即系叫做碌保龄球啊， 系 都觉得系哇，入边 系咪？ 入边乌烟瘴气啊，硬系有阵烟除。 而家邊度有啊？係 啊，咁當然係實施咗全民禁煙啦。呢、這個都 個感覺，而家即係打保齡球啲人咧，都覺得佢哋，咦？佢哋嘅智慧型嘅運動嚟嘅喎。 係、啊，咁桌球一定係用腦打嘅。 係 啊，無論係打入個波，以至係 set 波啦，係啊，咁點樣可以攞到更加多嘅度數啦？世界桌球界咧第二大嘅榮譽啊，全英桌球錦標賽咧，琴日就展開啦、 嗯。 香港嘅選手當然要講啦，傅家俊啦，咁首圈咧就面對英格蘭嘅球手啊史迪文，結果咧傅家俊咧喺先失一局底下咧反勝局數6-3咧闖入64強啊嚇，咁啊至於咧嗰啲桌球勁人全部都輕鬆過關啦，啊報章係咁形容嘅。血洗對手啊，係啊，包括咧希堅斯啦，同埋咧羅伯臣啦，都係6-0啊，大炒對手晉級嘅。咁啊，所以如果中意睇桌球嘅你咧，近排就可以扭開啲電視機啲體育台啦。咁睇 Slugger 咧都睇好耐嘅。 嗯， 咁你食完一餐飯咧，食埋水果啦，飲埋杯餐後酒咧。可能都未打完， 系啊， 都几漫长嘅。 打 golf 啫嘛，系咪？ 系啦，咁 点解啲人打得咁快，咁快要入嗰个洞咧？ 系 打得快，早啲翻去 club 嗰度饮啤酒。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咧啊，唔同嘅球类运动，包括桌球嘅比赛啊。 三分出线要斗到最后一轮。H 组嘅车路士被华伦西亚2-2逼和之后，同对方同得8分，但对赛成绩较差，排第3。亚即士2-0击败里尔，五战10分排榜首，同样是三战争两个出线席位的局面。F 组巴塞罗那有苏亚雷斯、美斯、基沙文各入一球，3-1击败多蒙特，锁定小组首名出线资格。国际米兰以同样比数击败布拉格斯拉维亚，最后一轮要同多蒙特分途出击争出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42，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4点，升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21美元，卖出1456.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4度。在朝早8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咧嘅车龙咧就同平时一样啦，多翻车啊。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都系挤塞，龙尾都喺马会大楼对出。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正常，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弥敦道。在新界 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三圣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清水湾道入清水湾，近住大学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继续提你，港铁各线的其余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会在晚上的11:30结束。咁而家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噶，咁轻铁嘅751P 线啦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啦，615P 线就由615线替代，761P、751同埋614线咧仍然要改道行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噶。咁较早前啦，石硖尾嘅伟志街咧就有爆水管嘅，咁而家咧封路重开啊！伟志街来回方向介乎伟志里同埋南昌街一段咧，仍封路咧就重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刘以畅嘅香港， 雅思嘅香港。 西西的香港， 李碧华、黄碧华、 伍启章的香港， 在香港作家眼中，香港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香港有乜好》，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二台通识60秒。 我有几本书要拎翻屋企，可唔可以借你嗰个环保袋俾我啊？ 可以，但系佢唔系普通嘅环保袋，佢叫做乐肯袋。 乐肯袋？等我上网睇下咩嚟嘅先。 乐肯袋印尼巴布亚中部地区广泛使用，佢嘅携带方法独特，当地人会将佢悬挂喺头顶，可以用嚟装嘢，仲可以用嚟孭小朋友添。 咁得意？我睇到资料就话，当地人会将树枝、树皮切好，然后用热水浸泡，剩余嘅木纤维晒干之后就会被搓成绳，然后就可以用嚟织成个网状嘅乐肯袋。印尼巴布亚省嘅女性细细个就要学习编织乐肯袋，因为喺以前识得整乐肯袋系一位女性成年嘅标志。 由于制作乐肯袋嘅过程好讲技巧，编织一个至少需要3星期。加上而家越嚟越少人学整，呢种传统手艺有机会失传啊！ 所以喺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乐肯袋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个乐肯袋系我印尼姐姐送俾我噶，你用完一定要俾翻我啊！ 梗系会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绝对系一位咧年轻嘅 R&B 小天王啊！其实咧上次 Clock and Fact 咧佢都有份咧喺现场香港演出啊！吓，男歌手 Khalid。 Searching for my something, oh, that's something that I'm wondering where I'm going when my story ends. Does it even matter anyway? Focusing on coping with the pain, yeah, only getting older by the day. Yeah, only getting older. Does it even matter anyway? Focusing on coping with the pain. Only getting older by the day. Only getting older. 佢嘅首张 single Location 咧就系红遍成个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啱听啊！本周嘅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 Kilid Up All N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唉，真系呢一个嘅干燥嘅天气咧，个嘴咧好似夸住咁样啊！希望你唔好似我咁乱尽啦。你好，我系彭仔程振鹏，时间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啊，八点十三分噶啦，欢迎你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系啊，出边咧真系都几干燥下，因为咧天文台都发出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表示咧火灾危险性咧都系极高噶吓，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摄氏十八度啫，相对湿度咧66%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暂时呢就直播室啦，彭仔自己一支公呢就同呢我哋喺电话旁边嘅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通下话先。早晨 Dicky 你好。 早晨彭仔，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係啊，咁先嚟呢同大家关注一下呢，即係特朗普呢就又有举动啦，又关我哋香港事啊，因为呢就终于就签咗啲人权法案啊，以至到呢就保护香港佢哋嘅法案啊，咁啊即係佢哋嘅意思即係美国嗰边话保护我哋啦。 係 啦，咁会唔会又掀起即係本来中美嘅贸易谈判嘅首阶段嗰个签署呢，会唔会有人嬲猪就唔签你又真系担心啊！ 哇，简直充满变数，风起云涌，真系 啊！ 点搞咧？ 系啦， 好啦，真系要分析一下呢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先。但当然啦，喺美国嗰边，咁啊，先后咧，佢参众两院都完全毫无悬念通过咗之后咧，即系如果你话作为美国嗰个总统特朗普咧，佢系真系唔签都唔得嘅，基本上佢都系欲除咗马上，因为你谂下佢都会受到国会好大嘅压力嘅。 但系 好啦，咁而家真系。 系咯， 签咗啦。咁究竟系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嗱，首先即系过去我都有讲过，或者喺专栏度都提过嘅。签咗呢一个嘅法案，就唔代表香港会立即丧失嗰个独立关税区地位嘅。嗱，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无论系税制啦、法律嘅制度啦，亦都正正因为呢个缘故咧，香港系同内地嘅税制咧完全截然不同嘅。咁所以咧，亦都因为咁样咧，喺对于美国咧吓，即系哇，而家即系打到如火如荼中美贸易战咧，咁香港理论上就唔受到衝擊同影響嘅。不過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咁就真係啦嚇。如果你話即係中美之間嘅呢個博弈，你話以往啦，由呢一個法院訴訟啊、刑事檢控，再之前嗰啲貿易壁壘關税，跟住貨幣政策針對個別行業企業措施，咁而家咪又整多一樣嘢喺美國即係手上咯。過去我都有講過啦，我哋阿彭仔。即係之前我哋都 話俾 呢一張係 Trump 卡嚟㗎嘛，啊就張 Trump 卡就啪咁就打咗個台面嗰度啦。 係，咁我哋如果係玩牌咧，要預多幾個朋友，所以而家預埋阿朱凱婷先。 系啊，早晨彭仔，早晨 Dicky 啊，這個、 一齐攞张 Trump 卡出嚟玩下先啦。 打张 Trump 卡，我麻麻地中意玩。 好，继续我哋系。 系啊，咁但系问题系咁好啦，人家就出咗牌啦，咁点样应对咧？咁当然啦，即、就、系、是、我都可以预示到，特区政府就梗系会出嚟啦，又系谴责啊，强烈嘅谴责啊，极度嘅愤怒啊，嗰啲咁样嘅言论啦吓。咁、啊、但系你话会唔会帮助？幫助到個局勢呢，咁當然就唔到香港理啦，呢件事都已經因為已經係一個好政治嘅層面，美國同中國之間嗰、那個即係所謂貿易戰嘅博弈，咁所以呢喺我嘅立場呢，我就會覺得即係 未來呢段時間咧，咁美國嗰個籌碼係大咗嘅，即係話可能咧，即係中方唔係話就範嘅，但係問題係你要買粟米啊，買大豆啊，買豬肉啊，喂，唔該。買咗兩斤咧，即係加咗兩錢肉等啊！咁而喺呢一個即係貿易戰嘅關係裏面，咁當然中方亦都會講話反制啊各樣，但問題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個底牌嘅，即係出曬啲靚牌㗎啦，大家都 Trump 卡又出埋啦，喺美國嚟講，咁中國亦都係所有大牌都出曬。其實而家兩個手裏面揸住嗰啲咧，都係啲爛牌嚟嘅，即係其實咧大家鬥細嘅咧，剩翻後面嗰啲都。咁所以咧，最後個底牌咧就係兩國嘅經濟都受到衝擊，兩國嘅企業咧都受到個盈利咧都可能。有個拖累喺度，所以我都會覺得咧，最後嗰個首階段咧，唔代表因為呢件事而簽唔成，但係咧，嗰個氣氛就好差噶啦。即係本來話喂喂喂，嗱，而家開唔到會啦 ，APEC 嗰度，咁我哋私底下傾咗佢咧，咁啊簽個名咧咁。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即係大家都係你掘住我，我掘住你。咁而家係咪玩嘢先？係咪簽先？即係而家嗰個氣氛就即刻會係一下子咧係緊張咗好多。但係唔代表話因為咁樣樣而香港會失去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第二唔代表亦都簽唔成嘅。不過我嘅睇法好簡單啫。今日港股咧就點都受到啲影響㗎啦。即係唔好諗住今日可以開到 ADR 嗰啲價啊，哇！阿里巴巴又可以開住194.5元啊，咁即係可能都會受到少少衝擊咯。 即係睇翻港股方面，雖然我哋话琴日咧升40点收市啦，而阿里巴巴方面咧升成3%，都对个市带嚟冲击。咁即系话今日就唔好望美国 ADR 旺到我哋啦，亦都唔好话靠我哋一啲嘅大型嘅新股就可以再旺到个市。咁啊，个港股嘅水位你又会调整到咩嘅地步咧？吓， 嗱，冇错啊 ，Hedy。嗱，其实咧，即系讲到即系喺而家呢刻咧，又要攞翻王菲只旧歌《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挑选出嚟啦？27,000，保利交通到中作技术性好关键嘅水平，咁啊真系企唔到喺呢个水平之上啊嘛，企唔到就冇计噶啦，企唔到就真系要落翻嚟。咁不过你话会唔会有好大跌幅咧？我谂就唔会话有当日即系所谓佢哋国会通过，即系两边国会最后都通过晒嗰个威力咁大嘅。咁不过点都会有啲影响噶啦。咁所以嗱，提两样嘢，第一今日可能个市都会有啲压力，而第二咧就阿里巴巴咧嗱。大家都明㗎啦，而家其實只不過一個無縫銜接嘅一個香港交易時段、美國交易時段、美國交易時段升，香港就會高開，香港高收，咁美國又會再高開，係一個咁嘅遊戲。但問題係今日會唔會扭轉呢個局面呢？我係擔心嘅，即係話第一，香港可唔可以高開到美股收市嘅水平已經有啲疑問啦。而第二，可唔可以再衝高咧？哇，會唔會香港升到200元咧？咁我有少少保留啦，唔係話佢唔入到港股通啊，入緊㗎啦，因為睇恆生指數公司五月份。宣布出嚟嗰個嘅改革，同股不同權啊，股份可以入恒生大型、中型嘅綜合指數啦，唔係恒生指數啊，係大中型綜合指數。但係入到去咧，就可以做港股通。咁睇條例咧，最快就10日嘅啫，因為佢個市值真係好大，係全香港所有佢綜合指數裏邊排頭嗰10%嘅股份。 同埋個成交金額佔我哋都成10%啦，琴日都成超過100億嘅成交金額。 冇錯 ，Hedy， 你講得好啱，因為成交金額亦都係一個佢計算入去呢個指數嘅重要一個指標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睇呢兩樣嘢咧，佢係夠大數嘅，即係最快真係可能10日㗎。咁即係可以一個快速通道，唔需要等季度檢討。但係講真啦，即係阿里巴巴過去呢個時間嘅升勢咧，無論咧美股一路升住上嚟等香港上市，到香港上完市再升，美股又再升咧，咁其實一路喺個歷史新高嗰度啦，佢嘅股價都反映緊呢個預期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呢件事會發生嘅，係好利好添，但係又唔好話過分地憧憬佢個股價只升就唔會跌咯嚇。 係，咁講開啲咁嘅新股咧，其實就另外亦都有一隻啦，即係都值得留意一下啦，就係、是、呢、這個招商局嘅商業房託，咁啊話聽日開始咧招股，咁呢個又會唔會即係繼阿里巴巴之後又一個新股接力咁樣 咧？啲 REIT 係咪啊？都相對地係咪應該係即係睇得穩陣啲啊？ 嗱，我諗嗰個認購反應啊，要市場嘅專注度，當然就完全比唔上啦嚇，因為即係大家都好憧憬同埋好青睞啲所謂新經濟股份啊，同股不同權啊，咁都係而家比較係即係興嘅，即係大家都潮流嘅焦點，即係其實呢兩個字好似都好老土啊 ，sorry 啊，對唔住。市場咧就真係咧係比較係即係中意炒呢個板塊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所謂嘅房地產信託基金，咁一個好穩定嘅收益率，亦都唔好憧憬佢個價嚇喺第一日會有個好可觀嘅升幅。咁你話喂，我追求一啲穩定嘅投資回報，咁我亦都覺得，如果你話純粹睇佢嗰個物業信，即係所以房地產信託基金嗰啲物業嘅組成部分，咁我諗可以帶到一個穩定嘅收益俾投資者嘅。但係你話哇， 第一日、有可观升幅、孖展认购，咁完全唔系嗰样嘢嚟嘅，即系你玩得呢一啲或者认购得房地产信托基金咧、你就系目标系稳定嘅收息，同埋佢个价咧都会系比较稳定咁样咯。 所以你话用佢吓，同你之前睇阿里巴巴，都要调整你究竟个目标吓，唔好同样系新股，你就即系个目标系一致咧就唔啱嘅吓。 系，冇错啦，完全正确啦。 好啦，咁啊，今朝早啊倾到咁多先，因为我稍后咧仲要听听呢个贸发局热线啊，咁啊先问。嗱 ，Dicky 啦，正话我哋提过一啲嘅股份，有冇持有呢？ 我冇持有嘅，唔该，彭仔 ，Hi， 系，咁我听朝再倾啊， 唔该，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嘅。香港贸易发展局同埋香港特区政府啦，香港设计中心合办嘅第九届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 BIP Asia 咧，将会咧就喺一个礼拜之后啦，即系12月嘅5号至到6号啊，喺香港嘅湾仔会展中心嗰度举行噃。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咗贸发局制造业拓展高级经理李家邦先生 Bradford 咧，同我哋咧介绍一下活动嘅详情嘅。早晨，李生。 早晨啊，师傅你好。 嗱，知识产权 IP 咧，即系例如专利啊、版权啊、商标啊、外观设计啊等等咧，虽然都系一啲无形资产啦，但系佢哋嘅价值咧就绝对啊，就唔逊于有形嘅资产嘅。嗱，近年咧唔少中小企咧更加积极咁样透过呢一个知识产权贸易 IP trade 咧，从而咧就获得更新更先进嘅科技专利技术嘅使用权，去提升自己嘅竞争力添。Bradford 不如都同我哋讲下咧，依家 IP trade 发展成点啊？ 好啊，你讲得啱啊，思芬，越嚟越多企业咧善用知识产权贸易，亦以推动业务增长。发展新科技并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啊嘛，咁特别系对于资源有限嘅中小企，但系如果佢哋通过知识产权贸易取得新科技，可以系捷径嚟嘅。不如咁啊，我用一个例子嚟同大家简单讲下，譬如一啲大学科研机构，佢哋有新发明或者新技术之后咧，佢只要取得专利，就可以咧透过知识产权嘅贸易，将新科技咧转移去到一啲企业手上，将嗰个技术咧商品化。买方咧就可以好快速咁获得新科技升级，甚至乎系转型。咁同时咧卖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得到回报，形成双赢嘅局面。市场数据亦都睇到啦，近年全球越嚟越重视创新同埋知识型嘅经济嘅发展，带动咗知识产权贸易嘅增长。咁以其中一个主要嘅知识产权范畴，即系专利啦，作为例子，专利嘅申请咧近年咧不断上升，净系计2018年啊，全球啊约有330万宗嘅专利申请，按年增加咗5.2%，而且系连续9年录得升幅。咁咧，我哋睇到咧，市场上边有好多极具发展潜力嘅专利可以俾中小企去选择，帮助佢哋增强佢竞争力。贸发局咧举办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嘅目的咧，系想促进呢一方面嘅合作。咁我哋相信咧，其实知识产权贸易越嚟越蓬勃嘅话咧，将会为香港嘅服务业带嚟更加多嘅商机。因为香港汇聚咗多元化嘅专业服务人才，可以提供知识产权各方面嘅相关服务。香港咧会扮演促进者嘅角色，提供唔同嘅知识产权嘅服务，例如管理啊、技术转让啊、法律仲裁啊等等，咁进一步咧提升香港作为一个亚洲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嘅地位嘅。 咁唔知今次论坛有边一啲嘅重点咧？ 今次论坛咧，其实我哋嘅主题系咧知识产权为企业建构创新同埋共融嘅未来。其实今年我哋邀请咗超过70位国际知名嘅知识产权专家同埋科技界嘅领袖咧，就嚟香港度演讲。咁啊，透过专题论坛，连同现场嘅展览专区啦，同埋我哋网上嘅亚洲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令到知识产权交易咧同埋新科技应用咧更为普及嘅。咁喺论坛上边咧，我就为大家重点介绍两个精选嘅活动。论坛第一日举行嘅主题论坛咧，向来都系焦点之一。今年我哋有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出席，佢哋咧分别系嚟自一间全球最大嘅软件公司之一。 另外一位咧来自一间全球最大嘅相机同埋打印公司之一嘅知识产权专家，咁佢哋就会围绕住促进企业持续发展嘅知识产权策略呢个主题咧，去透露佢哋嘅最新发展。第二日举行嘅环球科技峰会咧，将会聚焦未来嘅突破同颠覆，讲者嘅份量咧亦都非常之强劲，包括会讲咧无人驾驶嘅科技啦、智慧城市啦、粮食科技、5G 同埋一啲制造业嘅自动化等等。论坛期间咧，我哋亦都会举办好多场嘅专题讲座，讨论有关知识产权嘅商业同埋法律实务、市场同埋行业发展。而香港大律师公会咧，同埋中国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咧，亦都会为香港嘅中小企咧提供免费嘅职场知识产权嘅咨询。而论坛重场咧，亦都会有展览嘅专区，汇聚来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参展商。 咁唔知现场仲有啲咩活动系值得推介嘅咧？ 我仲想同大家介绍多一样咧，专门为初创企业搞嘅一个活动。去年咧，我哋首次举办咗一个叫 IPH 香港嘅一个知识产权创业比赛。我哋现场会介绍第二届专利技术同埋比赛嘅详情，去届嘅得奖者亦都会分享翻佢哋参赛嘅经验。呢个比赛其实就俾初创嘅企业竞逐市场上一啲现成专利技术嘅使用权，希望可以帮到香港初创企业加强佢哋竞争力。呢个比赛提供有关智慧城市啦、智能生产啦、物联网啊，甚至乎话物业科技入边嘅专利技术。优胜者除了可以利用自己开发的技术和专利之外，更加可以免费获得创业的指导和专业的资讯。我们还会帮他们和一些不同的创投基金联系，帮他们加强宣传，吸引多些创投基金投资的机会。 论坛的活动真的非常精彩，亦都可以全方位协助业界把握商机，加强竞争优势。那么多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就可以去到论坛的网页浏览详情，www.bipasiaforum.com。 唔该晒， 唔该斯芬。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只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仲有咧十零廿秒就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噶啦吓，咁啊今朝早咧为大家主持晨光第一线嘅咧就话除咗有我彭仔咧，仲有朱海婷咧。 早晨啊各位， 不过朱海婷把声都听到你，你要保重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联同消防等部门组成的安全小组，朝早会进入理大校园，有消防员已经在校园内工作，进入过体育馆等的地方。警务处助理处长周一明在理大外见传媒说，进入校园有两个目的，包括希望处理校园内的危险品和搜证，以和平和灵活方式处理，希望尽快将校园归还校方。对于校园可能仍然有留守者，他强调进入校园的目的不是搜捕，防暴警察不会进入校内，整个过程以医疗为先。 咁啊，今日咧，我哋嚟紧咧系会安全小组咧入去理工大学，系有两个目的嘅啫。咁第一个目的就系希望处理咗啲危险品，咁啊包括咗一啲汽油弹啊，或者系一啲腐蚀性嘅液体啊。咁呢啲咧都系对呢一个公共安全咧系处理有好严重嘅威胁嘅。咁第二个目的咧就系希望处理咗一啲罪案现场，即系话头先讲过话好多地方被破坏，系希望可以。是盡快去處理了一個搜證的工作。那我在這裡警隊重申，我們一直以來希望以人道立場，有兩個大原則底下是處理今次的事件。第一，就是希望以一個和平的方式 第二是一個靈活彈性的處理手法。咁去到最後，我哋最終嘅目的係希望個校園係盡快係依個安全嘅模式，係冇任何危險品，然之後咧可以盡快交還翻俾呢一個校方去做嘅。即係喺所以咧，我哋係亦都有警隊，亦都有一個法律上面嘅責任，一定要去處理咗一啲危險品啊，或者係一啲腐蝕性液體啊，或者一啲武器啊等等呢啲嘢。咁咧，同埋咧係要去盡快去搜證。咁希望以一個最快嘅第一時間咧，做完咗啲處理咗呢個現場之後咧，就將校園咧係歸還翻俾理工大學嘅校方嘅。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签署法案是出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港人的尊重，希望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领袖和代表能够友好地化解分歧，为所有人带来长期的和平和繁荣。正同中方进行贸易谈判的特朗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会签署抑或是否决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不是仍然有足够自治，再决定考虑香港是不是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特殊地位等的待遇。特朗普同时签署香港保护法，禁止向香港警方销售催泪弹、橡胶子弹等的人群管制装备。警方昨日在马鞍山一间中学发现怀疑爆炸品，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并拘捕两名分别17岁和18岁的男子。警方说未确定两人是不是该校学生。明爱马鞍山中学发声明说，校园范围内发现不明化学品，已经立即通知消防处到校检视和戒备，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学校相关区域已经即时封锁。由于事件仍然在调查阶段，校方未掌握全部事实，暂时不作评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09.37， 瑞士法郎 0.999， 澳元 0.677， 加元 1.329， 新西兰元 0.643， 人民币 7.03， 英镑对美元 1.293， 欧元对美元 1.10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70 点，跌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57.3 美元，卖出 1457.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咧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彩虹村。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弥敦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科学园。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啦，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咁再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喺今晚嘅11:30结束。咁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噶。咁而九龙区都仲有封路噶，介乎柯士甸道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啦，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都系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差唔多39分噶啦吓。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咁呢一节嘅时间咧，有我彭仔啦，加埋朱海婷啦，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嚟自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就外围市况波动。咁啊，本港反修例示威持续咧近半年啦，多区商户同食肆咧生意受影响，咁经济负面影响亦都浮现。咁就讲到话，本港咧系八月至到十月嘅失业率咧系升至咧系3.1%嘅。咁啊，据悉咧，政府内部啊。就估算啦，如果情况呢係冇改善嘅话呢，明年嘅失业率呢有可能係升至呢5%嘅水平。咁而明报呢就以大约呢係397万劳动人口推算啦，即係呢或者会有接近呢200000人失业喎。咁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啦，政府呢正研究啊係推出得第四轮啊撑企业保就业呢个措施。咁而餐饮业呢就首当其冲啦，失业率呢升至 6.1%。咁劳资双方呢都话，若果呢示威持续嘅话呢，圣诞市况啊冇改善，预料呢明年啊农历新年后啊，食肆咧系有结业潮嘅，或者咧会多达啦1000间嘅食肆咧系倒闭嘅噃吓。咁而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就业嗰个状况咧，就话咧今年咧八月至到依家咧，政府公布三轮咧撑企业保就业纾困措施。不过立法会嘅财委会咧，听日先至开始咧审议头两轮嘅项目，包括咧就系综援出商粮啊、电费补贴啊、九成信贷担保产品支援中小企啊咁。有议员认为咧，财委会拨款咧真系有排等啦。希望政府咧构思更多咧可以系经现有资源推出嘅纾困措施啦，避免咧行政程序拖延推行措施嘅。咦，如果系咁，我系咪要申请啊李嘉诚嗰个先啦？会唔会快过财委会批啊？真系 系， 真系搞笑啦！咁就好，呢个嚟自今日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嘅。 好啦，香港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民政情就讲到啦，警寮留守者全离开，今日理大馈证噶。咁啊，理工大学校园咧，至今已经被警方咧封锁超过十日。喺海底隧道红磡海底隧道，琴日重开之后啦，警方相信啦，留守人士咧已经系全部离开。今日咧就系会派安全小组啦，同埋咧呢个刑侦人员咧去到理大，喺理大嘅校方陪同之下进入校园，处理校园内嘅危险品同埋攻击性武器，并且就住校园被破坏嘅情况咧就系去搜证噶。咁啊，理大校方咧琴日亦都再派出百人咧就系搜查校园，但系就冇发现任何嘅留守者。咁啊，校方随后亦都发表声明，要求警方咧立即解封校园噶。咁至于警方琴日傍晚啦就召开咗记者招待会，讲到警方安全小组同埋刑事侦缉人员咧。今日就会进入校园，包括系谈判组、爆炸品处理课同埋系刑事人员等等嘅，希望咧可以处理校内各类嘅危险品同埋攻击性武器，并且就住啦校园被刑事破坏就进行咧呢个搜证嘅工作。油尖旺区嘅指挥官咧就表示啊，如果过程当中发现任何嘅留守者，就系会以啊医疗优先原则处理，将留守者咧就系送院治疗嘅，登记资料同埋拍照，以便日后咧就系警方跟进。咁佢讲到啦。今次事件令到理大的校园受严重破坏，并且留下大量的危险武器，警方要小心处理和调查，并且会和校方保持紧密的联系，希望尽快回复校园的安全正常运作。大家留意一下。 好，麻烦了 Heidi， 再看看来自文汇报的头版报道，讲到公仆或者就需要宣誓拥护香港的基本法。 即是我啊， 是啊，哦，你看看需不需要你留意住这个内文啊。 好，请讲啊。 是啦，啊，近月社会的乱放入面有公务员因为参与非法活动被捕，被质疑出政府粮反政府，打击特区政府团队的形象。有立法会议员昨日就在这个立法会上面质询政府会否要求公务员宣誓，表明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区。今天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回应的时间就说到，特区政府要考虑设立宣誓安排的目的、效果、推行方式、宣誓的适用对象、构成违反誓言的行为，以及一旦出现拒绝宣誓或者就违反誓言的后果等等，有很多事要考量。期望明年暑假之前，就是2020年暑假之前，就会有相关讨论的结果。好啦，佢亦都表示啊，喺香港呢个艰难嘅时期，佢同意公务员咧需要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以止暴制乱为首要嘅工作。咁啊，故此啊，对于公务员咧参与违法嘅行动以及活动咧，佢深感遗憾。咁佢亦都多次强调啊，特区政府对公务员违法零容忍。若果有公务员参与违法活动被捕，咁啊，基于公众利益，咁啊，该公务员咧会被停职。如果公务员参与违法活动被捕之后，仍然能够如常回到岗位，继续行使他的公务员的权力以及职能的话，他也都说到社会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讨论就要去到出年的暑假了啊，要公务员的朋友特别留意住了。 哦好啊，唔该晒小白啊。要的。 好，跟住啦。 够啦。好，跟住啦，我哋睇下《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同呢一个嘅基建有关啊吓。咁就话咧喺政治同埋经济咧都利淡嘅因素连番夹击之下咧，就喺上个礼拜五啊，截标嘅呢一个西九龙高铁站啊，巨无霸商业地王，咁就喺寻日开标啦。咁啊，由新地力压其余两家财团，咁啊豪宅超过咧系422亿勇夺噶，咁每方尺嘅楼面地价咧就13345蚊嘅，咁啊属于咧系市价嘅水平。咦，我哋啲零头45蚊都买到唔知几多啊咁样，咁啊系呢一次咧地价打破咧全港卖地史上嘅纪录，咁啊一举登上啦本地地王嘅宝座嚟嘅。咁啊，年内招标嘅启德多幅商业地咧，都流标收场啦。咁啊，加上咧接近啊5个月嘅政治事件影响，咁啊令到咧曾经估值咧高达超过系800亿嘅高铁站商业地王咧，身价咧可以话系岌岌下跌嘅。咁而最新估值咧就每尺系12000至到系15000蚊嘅。咁但系咧呢个地皮咧喺上个礼拜五啊，接标就顿成为市场焦点啦。 咁地政总署咧，寻日公布啊，由新地就系以独资嘅形式咧，系夺得嘅地价咧，更加达到422.32亿元，每方尺嘅楼面地价大约系13,345元，哇！咁都喺翻头先讲话嗰个估值咧，12,000至15,000元嗰呢个区间之下吓。咁啊之內啊，咁啊力壓咧係另外咧兩個財團噶，咁邊兩個財團啦？分別就係獨資嘅長實啦，以及係由九龍倉、信和、恒基、華智以及係利福所組成嘅財團，咁就由呢個新地咧係得到噶啦，咁啊睇下呢個發展又會日後會變成點啦？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星島日報》嘅。头版头条，哇！已经系第二日咧，唔讲呢个反修例嘅新闻啦，星岛嘅头条， 咁喺我手上咧，彭仔俾我咧就咦，竟然系一个嘅娱乐版，苹果嘅娱乐版，因为大家都好关注咧呢个唔系太开心嘅消息啊。35岁嘅高以翔录影内地节目《狂跑》系猝死噶，年仅35岁嘅台湾型男高以翔啦，琴日凌晨录影以极限见称嘅内地综艺节目《追我吧》，当时咧佢狂跑嘅时候，突然间大叫一声：我不行啦，我不行啦！咁啊，随即咧就不知咁样晕倒昏迷，心脏停顿，送院抢救两个多小时之后咧，就反魂乏术系猝死嘅。有指啊，录影现场咧系冇急救而起，加上咧过往节目都多次发生意外，被网民曝光嘅节目系罔顾人命嘅。嗱，讲翻咧，高以翔咧系琴日嘅凌晨3:00几到啦，就为节目去录影啦。咁当时咧，消息又讲到啦，佢当时系喺平地上狂跑，但系突然大叫：我不行啦！咁就喺旁边坐低喺花圃度休息，但系未几咧就见到佢昏迷系倒地啊，身体咧往后跌，以及心脏一度停顿，送院抢救两个多小时之后咧就无效噶。咁有网民就贴出啦，高以翔喺酒店出发嘅时候，仲咧身上着住制服啦，同埋高举 V 字嘅手势，当时就系未有异样嘅。不过有指高以翔因为咧日前系患感冒啦，又连踩17个小时录影，咁啊点知咧中途就出事啦。好啦，睇翻佢今次咧就系以一个特别嘉宾嘅身份系去参加，咁同场咧仲有陈伟霆啦、内地嘅艺人黄景瑜同埋台湾嘅艺人陈亦瑜咧，亦都系在场噶。嗱，有网民爆料啦，就话高以翔晕倒之后啊，心脏停顿三分钟，但系剧组啊、节目组竟然继续拍摄，甚至啊喺场内咧有观众以为刻意安排，及后黄景瑜大声嗌 X， 咁我相信系一个粗口啦吓，仲拍救命啊，唔拍啦咁。咁亦都有咧在场嘅人士就话啦，15分钟之内都未有医生到场，更加冇急救而起，及后啦，医生赶到进行10分钟急救再送院。嗱，不过啦，呢一个嘅追我爸嘅节目组咧，琴日就喺呢个中午啊，喺微博发声明就讲到，现场医护人员咧抢救高以翔噶，咁就话佢咧当时系突然间咧系减速倒地，节目现场嘅医护人员咧就第一时间展开救治，并且咧就系紧急将其送往医院，经过2小时嘅抢救咧，终于宣布咧就系以心源性系猝死噶。嗱，咁睇翻咧呢个节目咧，网上吓，其实好多嘢都系网上讲嘅。头先讲到网上就流传一份咧疑似系咧佢哋嘅呢个节目嘅合约，讲就讲明咧参与嘅艺人系愿意承担可能带嚟嘅一切后果，加上已有艺人啊，甚至系奥运金牌得主啊，参加节目嘅时候受伤，网民就怒光啊，凭此条例啊，咁啊浙江卫视咧就系草菅人命，系将责任系推正嘅。大家就继续留意啦。 好多时呢啲嘅活动啦，唔单止净系电视台嘅节目啦，或者其他嘅活动咧，就我觉得唔可以话净系单纯一张纸就有一个免责嘅条款或者卸去呢个责任，有好多嘢咧，即系法律啊。是有在度，但是都要凭良心去做很多的事情。 咁相信都要啲时间再慢慢各方面去即系磋商啊。 冇错，嗱，唔该晒 Heidi， 再睇翻呢一啲本地嘅消息，咁有关于咧就系公厕嘅问题啦吓。香港公厕臭名远播，臭咧就梗系臭啦，系咪先？咁啊话到厕所旧，咁啊设施残。管理差三大弊病，審計署署長最新一份嘅報告書亦都發現啊，食環署管理全港大概800个嘅公廁，咁啊，但係多達咧2成5嘅公廁超過10年咧， 系冇翻新嘅，即系变咗经典厕所啦。咁啊，其中啊有公厕沿用18年至今，咁啊即使咧系有翻新嘅工程，施工咧仍然系非常之缓慢。咁啊，截至到今年8月啊，翻新计划之下仍然有84个公厕嘅工程咧系未完成噶。咁啊，当中超过一半啊获得呢一个嘅批嘅拨款，以及翻新嘅计划已经咧系有4至8年啦，即系拖足8年，仍然咧都仲未整完呢个翻新嘅工程。有公厕嘅重置工程，亦都咧就系遭到咧就当地嘅村民咧就以风水理由反对，以及咧就停工嘅。 村民啊，咁即系嗰啲系喺村头、村口、村尾嗰啲。 睇埋其他内文有讲，就系元朗一个公厕吓，话到遭到围村咧就反对嘅。好啦，咁政府亦都话到啦，咁原定喺2012至2013年度取缔全港所有嘅乡村嘅旱厕啦，改为冲水式嘅厕所，咁但系至今仍然有51个咧旱厕继续喺度嘅。另外一个咧都 叫旱厕， 即系冇 得冲水嗰啲， 系啊冇冲水嘅，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值得关注一样嘢咧，就系本港嘅公厕男女厕格嘅比例啊，应该咧就系1:2，咁但系审计署发现多达53%嘅公厕咧，其实系不符合比例嘅，咁部分甚至咧就系没有女厕添，咁应该整翻嘅，系咪？食环署解释啊，大部分咧不符合比例嘅公厕都系位于新界，咁面积通常咧较少，厕所只有4至5个，咁冇办法进行呢个扩建噶。审计署要求咧就食环署应该咧就喺尽快嘅情况底下咧就按照住指引咧就规划公厕啦，并且尽快咧就检讨呢啲嘅不足地方嘅。我自己屋企附近咧 鄉郊啊，算 系啦，都系有公厕嘅。我发现我屋企嗰个几年啊更换一次，大装修一次。 哇，咁你好快，起码你唔会受到环境嘅影响喺附近。 系政府噶。 政府噶，系啊， 即系唔系村民夹， 唔系村民嘅，咁所以可能工程方面大家要再睇得紧啲啦，希望政府吓。 系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啦，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Ruby， 睇翻咧市况啊，今日会唔会有机会都唔太明朗咧？因为啱啱咧政治上咧有一个大嘅事件又好似发生咗啊，吓咁今日市方面你点睇咧 ，Ruby？ 系啊，其实而家咧即系任何即系中美贸易战任何消息咧，其实都会几影响咧即系港股嘅表现嘅，咁大家可能觉得前排就比较乐观少少啦，又话已经去到差唔多最后尾声噶啦，咁但系啱啱咧，即系特朗普咧又签署咗人权法啦，咁其实你见到咧，即系黑期咧已经系跌咗大概200点到噶啦，咁所以预计今日咧，即系港股亦都会受影响啦，即系至少都100-200点噶啦，咁所以你话大市方面咧，即系早前可能都会有机会去到去27,500呢啲位置嘅，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可能个支持力度啦，即系要睇嘅就可能去到翻26,200啦。咁同埋你见到而家大市咧，主要都系好多都系北水流入啦。咁你个别嘅股份咧有炒作啦，即系好似譬如美团啊、阿里巴巴，但系好多嘅股份咧，其实个表现咧都唔系话太好嘅啫。咁所以你话个支撑力度咧，其实都唔算系太大咯。 咁Ruby 头先都提及到咧美团啦，咁今日咧就攞只美团点评咧出嚟讲下啦，分析一下啦。嗱呢只股份咧年头咧到依家咧11月尾到啦，其实真系升幅咧都几夸张下，但报章咧亦都用啊美团崛起去形容呢一只股份，你点去分析咧 ，Ruby？ 其实呢只我都不嬲都比较睇好嘅一只股份嚟嘅，因为其实你睇翻佢业绩咧，即系佢扭亏为盈啦，而且个盈利度咧比较大嘅。咁未来你话好高增长嘅阶段就未必嘅，因为其实佢已经市占率咧都喺内地嚟讲咧都占得7-8%嘅啦。咁但系其实就系成个前景亦都系明朗啦，即系无论佢喺即系旅游方面啊，即系同埋喺外卖方面啊，咁亦都系可以好稳步嘅。就算经济可能环境差啲都好，佢个前景都系明朗。咁而家你見到其實咧北水咧，即係自從佢公布咗業績之後咧，已經升咗10%嘅啦。同埋北水其實由過去20多日啦，已經總共流入咗100多億嘅啦。咁亦都係最多嘅個股嚟嘅，所以你見到佢個股價咧都好有支持力度嘅。咁而家可能再睇嘅，可能升到可以去到110蚊啊呢啲嘅關口啦。咁但係而家會唔會真係太高咧？咁大家都可以考慮咧，即係等佢回調翻少少，去到翻咧98啊、99蚊啊呢啲嘅位置咧去吸納。咁就可能会直播空间会大啲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头先提及过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啊。唔该 ，Ruby，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Hello，Hello，Hello, 早晨，华梅姐， 早晨啊，欧、oh,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朱海婷有啲唔舒服，系咪啊？ 系啊，唔、 啊、 好意思啊，今日残样对住你，希望你唔好介 意。其实我有啲估到你点解会咁嘅。 吓、啊？ 不过唔讲啦， 哦，咪后咪后睇下， 系啊，或者留翻，我知道可能嗰、那个阿你嘅台长会讲嘅，佢咁、嗯、衰格， 哦、 好啊，啊，我想同大家讲下咧护发啦，系、 哦、 啊，头发嘅发啦，系、嗯、啊，阿 O 觉唔觉得自己越嚟越少头发啦？ 觉得啊，系啊， 有冇成日咧见到咧冲完凉洗完头啦，嗰、那个浴缸啊或者去水位嗰度咧积咗有啲头发喺度？ 啊、 都真系咁样系咪啊？ 阿 Heidi 咧 ，Heidi 长头发都多系咪啊？ 系啊。 嗱，咁嘅话咧，其实咧都注意翻，其实一个正常人咧系会掉发噶、 嗯， 真系洗头啊咁样系正常噶。不过咧，如果真系你发现咧嗰、那个嘅数量咧多到约莫咧，你睇下咧，哇，多过一百条喎，咁样每日啊。嘅、 嗯、 话呢咁就真係呢要注意可能呢係包括咗你喺洗头嘅时候个技巧呢、 嗯、 会唔会係出错咗呢因为原来洗头呢都有啲嘅小秘技㗎噃。 好等我抄低先。 我想先嚟问一下哦、嗯、你洗头嘅时候通常嘅惯常嘅做法系点样㗎、哎、 洗头呢就通常 你啲洗发露会点样用法先 洗发露接喺手、啊、跟住就捽个头跟住呢就。 就直接捽落个头系咪 係呀 係 呀。 洗完之后咧过水啦，过完之后会落唔落护发素啊？ 唔落噶，嗰、那个发型师同我讲话，你啲头发咁渣咧，唔使落护发素噶啦，已经 咁、啊、样噶，唔、啊、需要保护咁、啊、样咯。 佢话你多咗，唔知仲会衰咗咁样咯。佢、 啊、 类似系咁样讲噶。 咦，你嗰个发型师真系好独特喎，啲见解。 系啊系 嗱、啊，我一般嚟讲啦，朱海婷咧可能都会系比较咧爱惜自己啲头发啦，嗬、 嗯。 我哋女孩子咧啲头发长啊嘛，系咪？你睇我咧都系好丰盈噶。 你嘅秀发正， 系啊， 丰盈咧，亮泽，丰盈亮泽。 系啊，我呢一把嘅秀发系咪好似啲波波咁样弹弹下咧？ 有弹性，健康。 啊、因为咧，我都系咁噶，我最初都以为咧就咁将啲护洗发水啦，滋落洗完之后就搭落个头皮嗰度洗啦。咁其实唔系，原来咧正确嘅洗发应该系将你嘅洗发水啦滋落手心嗰度，然之后咧加少少水。捽掉个起泡先，然之后先至咧系整落个头发嗰度咧嚟到去洗。咁好啦，冲过水之后呢护发素呢护发素你会点用啊 ，Heidi？ 我会喺发尾嗰度加，跟住咧就有少少喺个发根咯。但系主要发尾，因为我哋长同埋细叶咧，发尾好高。 好正确啊 ，exactly 啊，好叻啊！咁因为咧就千祈唔好将啲护发素直接咧又系整落个头皮嗰度，原来咧护发素系应该咧距离嗰个嘅发根咧离开少少咁嚟到护发先啱噶。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天生丽质难自弃，洗头注意护发味。 话我嘅 hashtag 就系洗发护发 keep 住我哋嘅靓头发啦。 嗯。 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而反方向去荃湾咧，黄大仙中心咧多巴士埋站啊。咁而家近呢段咧就慢车嘅，龙尾就去翻星河名居。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咧，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弥敦道；协和街去观塘道啦，慢车，龙尾就去到和乐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观塘游泳池咧一段就挤塞，龙尾排翻去牛头角定富街。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就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咧车龙。 好长啊，而家龙尾就去到科学园。咁最后跟进咧，有啲港铁方面嘅消息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其余线路咧，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30结束。大学站仍然关闭嘅。咁另外，免费渡轮服务方面咧，路线总共有两条，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啦，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咁另一条咧就系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两条航线服务时间是上午7:00至夜晚7:00。九龙区的封路介乎柯士甸道和红磡站之间的畅运道和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的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和康荣径仍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嘅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到嚟同我哋一齐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系香港高水准嘅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9:07，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早晨啊， 早晨，你哋两个都有小朋友啊，啱啦，有冇听过皮纹分析呢？ 皮纹 我都有听过， 系啊， 但冇认真仔细去研究到底系咩嚟。 系啊，咁可能有啲家长咧，依家都会带自己嘅子女咧去做呢啲皮纹分析啊，咁样啊，即系了解一下啲小朋友啊，究竟可以学啲乜嘢咧，就帮助到佢啊，或者学啲乜嘢咧，就再学都冇乜用 嘅。即系靠皮纹去到分析，即系我哋嘅皮肤嗰、那个。 系啊系啊， 去分析到底佢嗰个人到边一方面系长处有潜质咁样。 系啊系啊， 咁样咯。对于呢方面有听过，但我就好surprise 你今日訪問嘅嘉賓，原來係有做呢啲生意。 係啊，因為佢就受佢嘅恩師啦，去影響啦，跟住就學識咗呢個皮紋分析，咁啊考咗好多唔同嘅證書啦，甚至乎開咗一個店咧，就係做皮紋分析嘅。今日咧，阿歐請嚟嘅嘉賓咧就係陳家桓啊，即刻聽下佢嘅訪問內容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阿 O 请嚟咧，陈家桓阿 Rose， 早晨。 早晨啊 ，Hello 啊 O。 喂，我咧睇你嘅 IG 咧，咁见到你啊，已经成为咗皮纹分析师啦。咁除咗即系当然有自己演员本位嘅工作啦，咁有阵时喺大台可能都见到你一啲演出啦，咁样。但系都知道你开咗一间店咧，呢间店就系做皮纹分析嘅，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乜嘢系皮纹分析啊咁样，不如由你讲俾我哋听下。 好啊，咁皮纹分析其实系咩嚟嘅咧？好多人一听咧，以为Wolse 你而家系咪做咗嗰啲体相嗰啲啊？我话呢个就唔系嘅， 科学啲嘅。 系啦，科学啲嘅。咁因为咧，譬如好似咩系皮纹咧，就系我哋嘅手指模啊，即系我哋十只手指公。咁原来十只手指公咧，亦都可以对应翻我哋个大脑啦。咁佢就分咗十个唔同嘅脑区。咁譬如我一睇咗你个皮纹啦，咁我就可以分析到你会唔会有啲咩先天嘅性格啊？咁如果真系去做份报告咧，就可以详细啲睇到。可能你一啲系对自己系点啊，对外系点啊，你逻辑谂 諗嘢或者一啲計數啊，或者一啲語言天分都可以睇得到嘅。 係嗱，我頭先咧就俾阿 Rose 咧睇咗自己嘅手指功啦，咁一切都真係好準嘅，準得好誇張。咁所以咧，我唔諗住講出嚟，因為我驚咧，俾聽眾知道阿 O 究竟嘅內裏係一個點嘅人咁樣。但係其實啲基本面向都係 OK 嘅，係啊，放心，唔係其實係嗰啲喂有一個陰沉啊，砸曬，跟住我一個殺人犯嚟嘅咁樣，唔係嗰啲啊，咁啊都係樂觀開朗嗰啲啦，咁啊喜歡做生意啊嗰啲咁樣比較 outgoing 啲。阿 Rosa， 我想問下你啊，嗱我哋成年人咧就做平民分析時候想了解自己多啲啦。其實你主要佔咗最多嘅客户係咪都係小朋友多啲，或者啲家長就係帶住個小朋友嚟就係分析一下啦，究竟喂個小朋友有咩路向，未來嘅 career path 應該係點啊咁樣咧？ 冇錯，因為咧其實呢樣嘢咧都關乎有呢個遺傳學啦、統計學同埋大腦科學喺入面嘅。咁所以譬如咧，我哋如果睇 family 啦，即係可能爸爸媽媽，咁我哋再睇個小朋友咧，其實都可以分得到究竟小朋友是遺傳了爸爸媽媽的哪一部分的、即可能、原來他是遺傳了爸爸運動天分，遺傳了媽咪可能是一些情緒方面可能會情緒化一點，這樣都會看得到的。還有我另外的、客路就會可能是一些情侶、準備結婚那些。 真的喂，但是這件事会唔会都要喺当中都要讲好少少，因为大家即系正所谓俗语话，真系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因为你可能一两句说话已经会trigger 到一啲情侣嘅关系咁，系咪讲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同埋即系当然啦，我绝对相信你专业嘅平民分析啦，因为哇都有好多唔同嘅咸头啊，包括有即系呢个。平民分析师啦，仲有呢个中国咧测评分析师啦，咁仲有呢个先天智能与平民测。測評分析師，咁你都考咗好多呢啲牌或者 search 嘅、search 嘅喎，係咪？ 係啊，咁但係因為呢樣嘢咧，其實我初頭自己點解會去學咧？咁、我都係第一次就係去做咗報告，咁我聽嘅時候，哇，我準個算命喎、即係可能將我一啲日常嘅一啲。小習慣佢都可以講得出嚟嘅，咁後屘佢都會可能係有一啲建議俾我啦。咁反而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可以了解到自己多咗，同埋我覺得都幫到我自己好多嘅。即係譬如可能同屋企人溝通啊，或者可能當自己同另一半溝通嘅時候，原來有少少位都係可以去改變嘅。咁所以譬如當同一 pair 人去睇啦，咁其實都真係可以改善到佢哋嘅溝通嘅。即係可能大家即係以前。啲人咪成日話，可能你女仔啲 friend 或者拍拖去旅行先知佢嘅真面目噶嘛。咁但係我話原來呢個其實我睇下大家啲手指頭、就會知道，可能你有時可能你一啲嘅小習慣係點啦。即係譬如有啲人可能係佢表面係好好，好似好整潔咁、但係原來屋企好亂，呢啲都可以睇得到嘅。 當然啦，即係最主要就係睇小朋友啦。 冇錯。 咁你自己？嘅一啲經驗係點樣？即係關於平民分析一啲小朋友，譬如一啲家長帶個小朋友嚟啦，就話Rosa， 你可唔可以睇下啊？究竟小朋友適合讀啲咩學校啊？定、還是係俾啲咩佢哋學啊？咁樣 咧？因為其實好似我這個呢個咧，咁好似譬如我今日都有攞咗份報告嚟啦、我都可以俾你望下。 放心，份報告唔係我嘅，係聽眾，你都唔係阿 Rose 嘅咁樣。 咁好似譬如呢啲咧，可以睇得到佢先天嘅學習模式會係點咯？即係可能睇下個小朋友究竟你係需要每日都陪佢一齊嘛？可能读故事书或者做功课啊，定系你需要放手等佢出去试嘅小朋友咯，咁、可以睇到佢哋个学习模式会唔会有唔同？可能有一啲咧系真系小朋友叫做模仿型嘅，就系佢唔系几出声，就净系一路观察可能爹哋妈咪啊或者身边嘅朋友仔。 系 咁呢啲就会可能系即系可能建议呢啲嘅小朋友就需要家庭做一个好啲嘅榜样去俾佢睇啦。咁、或者有一啲咧系。一啲比較即係活潑好動型啲嘅小朋友咧、可能就真係要放膽俾佢試喎、即係可能就係嗰種放手等佢自己踩單車，如果跌親佢要自己經歷嘅嗰種。咁、而喺平民入邊咧，亦都有小部分咧叫做逆向嘅、逆向思維。咁逆向思維嘅可能，譬如小朋友嚟講咧，咁就真係。爹哋媽咪要再花多啲心機啦、即係要慢慢去揾佢哋究竟中意啲乜嘢。 有啲細路仔係咁噶嘛，你叫佢去東咧，佢就去西噶嘛。 冇錯。 跟住咧，你叫佢唔好做嗰樣嘢啦，佢就問你好多，哇，點解唔可以做先咁樣？咁但係有啲嘢係你未必解釋到俾個小朋友聽。 点解唔好做㗎嘛，或者未必有嗰个耐性啦，即係因为我哋大人成日都觉得有啲系理所当然㗎嘛，但对于个细路仔嚟讲，咁一事无妨咗，点解你一定唔俾我做啊，咁样。 咁同埋入面都有睇到呢、哦、可能有啲之前我一个 case 就系个妈咪系咁叫个仔去学琴嘅，咁、但系佢就话，但系佢一路都唔系几好、啊，咁然后后屘做完报告之后咧，就发现其实佢系嗰个节奏感嗰个系好啲，咁后屘佢就转咗去打鼓，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好美满啦，佢哋 系啊， 系啊， 喂，咁都好好、啊，因为咧，我一路听陈家焕咁样讲咧，其实都真系帮到一啲家长、 啊， 嗱，大家千祈唔好谂话，喂，咁就系睇评论分析就 OK， 我够胆讲咧。十对家长啦吓，十对咧都会咧先做九型人格，跟住咧做完之后咧就会咧做个评论分析咧，就会觉得，喂，两样都 synchronize 喎，两样都同步到，咁啊一定系咁啊，快啲转啦，唔好再行一啲难行嘅路啦，咁样，即系好似头先 Rose 咁样，喂，你死逼佢学琴咁又用咩？原来佢嘅天分喺打鼓，或者佢天分喺画画，咁你就算再坐多一千个钟，佢都唔能够考到嗰啲皇家音乐史啊，你死一条心。咁啊，喂，其实真系叫做我都有听过好多评论分析师讲咧，系帮咗人咧揾一个捷径，人生嘅捷径，好似咧你得到一本说明书咁。 系啊，即系就知道哦，原来你其实可以跟住呢个方向去做。 点解我哋细个冇呢啲？ 而家都唔迟嘅，而家都唔迟。 因为你谂下，如果我哋细个嘅时候，喂，十零岁有一本人生嘅说明书，佢话俾你听，喂，阿 Rosa， 你可以做乜乜乜乜咧，你就用五年时间咧就搞得掂啦，唔使用十年咁样。喂，阿 U 啊，如果咧你用三年时间咧，好 focus 咁样做一件事咧，你就会得到咧某一个成果啦，咁样几、好咧，亦都唔系教人哋练精学难， 系 因为你真系要付出噶嘛，唔系话讲咗俾你听啊，你第时要咁做你就 OK， 就系学琴嗰、那个或者打鼓嗰、那个嗰、那个叫做方向，咁你打鼓都要练鼓噶，系咪先？唔系代表你有天分就大晒，或者你行啱一条路，你都要肯继续坚持行先啦。我今次见你咧，你真系有另一个面向，我又觉得啊，即系嗰个面向咧系散发住一种你以前好少嘅一种亲和咯，咁、但我都明嘅。咁如果你作为一个女主角咁样，喂，佢太亲和，你又觉得好怪，系咪先？一嚟嘅时候，喂，点先？ 咁但系因为我嗱，譬如我学咗呢样嘢之后啦，我觉得又唔同咗嘅系，因为我自己毕竟我好早入行，即系自己冇乜真系话社会工作经验， 即系可能即系打过其他工， 系啦系啦。咁即系一嚟我就净系拍戏，咁自己反而觉得喺学咗呢样嘢，同埋去同身边唔同嘅可能朋友或者一啲新识嘅朋友去睇嘅时候咧，我发现好似更加可以吸得到佢哋嘅嘢落去我自己度咯。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好。譬如好似我有时去拍节目啊，或者之前又系啦，好似啱啱今年我有参与金像奖嗰、那个开幕表演啦，嗰阵时就系我哋有30几个新演员， 新演员啊嘛，跟住就全部攞只手指公俾你玩。 系啦，因为咧、初头排练咧，其实大家就。即因为我自己都偏向不是识他们很多个的。 你看了哪个啊？有没有看陈家洛啊？一定有啦。 有 陈家洛是最喜欢看这些东西的嘛，其实是。 那时候跟他开工已经有看过。 你一定是陈家洛第一时间怼着手指给你看。 跟着同埋譬如。初头咧发现啊，原来大家都未熟嘅时候唔知点倾偈喎。咁、我记得咧系岑嘉琪撩我倾偈先嘅。咁然之后我就喂，我识呢样嘢，不如我哋帮你哋睇下啦。咁然之后咧就慢慢个个都过嚟啦，个个都觉得、哇好神奇喎、呢、个。跟住到我哋入台嗰几日咧，嗰次参与嘅时候，后屘帮佢哋睇啦。譬如好似黄敏仪啊，系啊，佢好认真，好想知道啊。 佢梗系要知道啦，大佬咁开心依家。 系啊，咁譬如我哋喺后台咧，每一次排完都好笑噶。一排完咧，就会有人走埋嚟，举起两个手指公俾个 like。我做咩事？ 佢争在未切埋阿 Derek 嗰只手指公俾你睇啊。 初头就系以为佢哋个个做乜 like， 系咪大家鼓励？原来唔系。阿 Rose 可唔可以帮我睇啊？到我啦，到我排队啦。 诊症咁样 系啦。咁跟住之后，直情佢哋有啲话，喂，我哋而家。睇唔似，我哋可唔可以 after party 嘅时候再睇啊？咁、直情系每一即系嗰段时间咧，就真系好似佢哋笑我陈师傅， 师傅系啊，师傅系嘛？ 系啦、即系譬如讲得出佢哋可能平时开工一啲习惯啊，或者可能佢哋睇 劇本嘅理解模式啊。 我又問下咧，喂，有冇諗住將呢個比較嶄新少少啦，皮文粉石咁。當然你話香港都新，咁你翻到內地都新少少嘅。即我唔係否定緊，喂，你以為內地好舊咩？咁我唔係講緊呢樣嘢，但係我估全世界嚟講咧，皮文粉石喺呢個世界咧都有嘅年期咧，真係唔多嘅。即你唔能夠話皮文粉石有咗100年㗎啦，咁你唔可以咁樣講啊嘛。即所以有冇諗住喺內地方面擴展下自己嘅業務意志，將呢一樣嘢引入去內地咧？ 其實都有諗嘅，因為我公司本身自己喺佛山都有個 影城，佛山有咁大嘅地方，係 啦，冇錯，有影城有酒店，咁所以我自己都有諗，如果其實如果之後下一步都可以去嗰邊度試下，因為始終好多譬如嚟嘅遊客都會係又係一家人啦，係啊，咁所以可能就。但係嗰樣嘢就要加快啲咯，因為我哋要一個禮拜先有報告嘛，即可能就要可能而家要加快啲，可能係如果佢哋玩幾日，會唔會係即先嚟攞咗個文，跟住玩幾日，跟住再出報告咁樣？ 同埋可能要一個團隊咯，可能你都未必中港兩邊走得咁多次，可能到時咧就會有咧陳家換嘅團隊做皮文分析啊嚇，咁啊預祝你嘅生意咧越做越大先， 好 嘛？今個早上多謝曬陳家換 ，thank you。 上夜夜满劫数，如沉沦没日下浪漫跳舞，碰唇同恐惧学懒理劝告，任梦幻烟火四散成独舞。你怀疑我怀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满意，哪个纯洁都无知。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想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追踪31。 好，追踪31之前呢就讲返头先嗰隻歌呢就係 Jenny 嘅一首作品啊，好 goofy 啊，喘息空间啊。 好喘息完跟住要听下电话，有罗启新喺电话旁边 ，Kasa 早啊，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早晨啊，珠海， 喂， 咁我想问下彭仔，其实都想问你好耐噶吓，喂，咁你以前咧读呢个新闻系噶嘛？ 点啊？ 喂，咁你见到咁多即系新闻工作者 咧？我啲社会事件啊？ 系啦，你会唔会有个冲动想走上前线嘅咧吓？ 会嘅，咁但系咧，我亦都一路咧，一路睇住啲行家嘅工作嘅同时咧，经常咧，我会有一句说话咧，你知我咧，即系向来老师教过嘅嘢，神早俾翻晒佢哋啦。但系有一句说话，唔知点解我经常咧，就喺呢段时期咧，都会萦绕喺呢个脑海之中咧，就系、是。我哋做新聞工作者出去做記者呢，有一件事係需要擺喺心裏面嘅，就係、是、我哋要避免將自己變成為嗰個新聞。 哦，明白。 係咪好深啊？ 係，唔深。好簡單啫嘛，係 咪？ 係咯。同埋走得快好世界啊！而家多句啊，喂， 咁今晚港台电视31讲呢啲嘢咩？ 唔系，我问下你啫，吓， 纯粹问下 好嘅。系啊，平时有咩机会俾你表达啦呢啲嘢？喂，咁啊嗱，今晚咧就8点啊，以事论事咧就会讲下区选变咗变相公投嗱。呢、这個 問號 真係好好用嘅，嗱，即係代表冇立場，但係其實有啲嘅嚇。咁啊嚟，咁啊本身咧就係呢一個獨立候選人咧，網媒記者梁柏堅咧，咁咧就喺選舉前一個星期開始咧，一直留守喺理工大學嗰度做採訪啊咁樣。佢直到當選嘅都冇現身添啊，即係嚇。咁但係咧都係贏咗。系啦，即系咁啊！究竟咧， 唔好再选 系 点 啊？系咯，吓，可能佢冇现身咧，反而会赢咗，因为大家都成日都觉得咧要企喺嗰度嗌，我成日都觉得企喺度嗌有冇用啊？但系佢哋话有， 哦，即系叫尽咗力啊嘛， 系嘛？临尾投票嗰刻，你见到个候选人又好似有少少用嘅，有个亲和力噶。 你咁多个站啊，你见得几多个啊？可能佢。见到你系样衰嘅，即系反而唔投你添啊？系咪真人真人投咗个 poster 再听多你两句嗰个声音咧，更加唔中意你 咁。系咯系咯，咁样所以都系唔知噶吓。咁、好啦，今日咧去到呢一个日常8:30啦，咁又讲下咧啊，上海街其实香港咧好多条街咧都系啲国内城市嘅名嚟噶，咩啊江苏街啊、上海街啊、甘肃街啊咁样。咁其实咧上海街你而家搞活化吓、 做乜嘢啊？ 冇啊，咁啊活化上街啊，咁好多新建築啊，咁有啲舊樓又會拆咗啊，咁所以咧第時咧大家諗下咧，要買啲舊嘢咧，大家就會諗起去上海街噶啦嘛，到時仲係咪咁咧？咁啊活化咗之後上海街咧又點咧？除咗租金貴咗之外嚇、 有陣時咧撈亂咗上海街隔離左右幾條街咧，但其實嗰個成個小社區裏邊咧，就真係好似阿羅啟新咁講，好多一啲咧我哋諗起舊嘅嘢，譬如買啲罩呢啊，係咪啊？或者 罩呢， 系咪叫罩呢啊？ 系啊， 系啊，蒸笼啊咁。 系啦，蒸笼嗰啲啊，又或者系裙垮啦，都可能仲有石果仅存一两间，唔知仲有冇咧？啲龙凤被啊，即系嗰啲咧， 有，但系唔 系啊， 唔系啦，我就系将嗰几条街捞乱咗啊。 咁你唔好，咁你唔好捞只砵兰街喎，搵第啲嘅可能。 诶，得噶啦，要桑拿嗰啲会识得去边度搵。 系嘛？诶，咁样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9:30嘅周游列车二咧，今次就去彭仔嘅第三家乡啊， 边度啊？ 加拿大啊！ 唉，真系黑痴。 佢第二系边啊？美国啊？ 系啊。 唔系啊，你误会咗。 泰国啊， 系祖国，祖国 咩？ 我爱祖国， 第一家乡噶。 啊，唔系香港咩？ 喂，哎呀，真系啊，你真系。 讲啊，点啊？ 冇，咁去到加拿大咧，咁啊去过一个。列车嗰个叫加拿大号啊，加拿大号啊， 有冇中号同小号啊？ 咁但系咧，你知唔知有其中一样我真系好想睇嘅？佢系有个地方咧冇咩人嘅，但系都有铁路去嘅。 哦， 咁但系咧就因为冇咩人咧，所以就冇火车站噶。咁你点落车咧？ 系咯，跳落去啊！ 系冇错啦， 真系跳落去， 系啦，喂到啦嘛，咁啊就叫司机， 可能开慢啲，跟住你好跳落去啦， 跳啦， 咦有趣喎、啊，不过我想话咧，你呢个周游列车咧，如果讲加拿大咧，我上一转咧真系由加拿大咧喺温哥华咧系尝试坐系火车咧系落去美国啊。都唔錯喎，嗰、哦那個感覺 係咩？ 係啊，舒服過揸車啊，咁樣或者搭飛機啊，內陸機嘅、 啊。舒服過搭飛機啊！ 舒服過，你搭你搭到咩機位啊？ 唔使起唔使起機啊！咁啊，今晚去到咧午夜廣場啦，文學放得開咧，今季最後一集啦， 又係最後一集。 係啊，叫做香港有乜好？ 又係問號。 係啊，咁咧就大家會講下啦，即係喺呢個動盪年代啊咁樣。咁、其實就係大家傾下，咁傾下傾下，又用文學的角度睇下啦，香港嘅好啊，同埋唔好嘅地方啊。 咁就好多啦，一定會好。今晚睇港台電視31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签署法案是出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人的尊重，希望北京和香港的领袖和代表能够友好地化解分歧，为所有人带来长期的和平和繁荣。正同中方进行贸易谈判的特朗普之前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会签署抑或是否决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不是仍然有足够自治，再决定考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特殊地位等的待遇。特朗普同时签署香港保护法，禁止向香港警方销售催泪弹、橡胶子弹等人群管制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区政府回应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对美方无视港方多次就法案提出的切实关注表示极度遗憾。发言人说，法案明显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亦都毫无理据，更加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发言人重申，外国政府和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務。发言人又说，法案不合理，以人权和民主为名，但实际上部分的条文涉及出口管制和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根本和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无关，更加会向示威者发出错误信息，无助缓和香港局势。特区政府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务实态度，以香港和美国的互惠关系和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为依归，维持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和原则立场，继续尊重香港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地区的地位。警方聯同消防等部門組成的安全小組，朝早會進入理大校園。有消防員已經在校園內工作，進入過體育館等的地方。警務處助理處長周一鳴在理大外見傳媒的時候說，進入校園有兩個目的，包括希望處理校園內危險品和搜證，以和平和靈活方式處理，希望盡快將校園歸還校方。對於校園可能仍然有留守者，他強調進入校園的目的不是搜捕，防暴警察不會進入校內，整個過程以醫療為先。香港人权监察关注警方今日派员进入理大会令到局势升温，明显和联合国催促降温的要求背道而驰，无助创造和平解决香港当前危机的局面。人权监察要求警方尊重理大，尽快撤离校园，交由理大师生第一时间处理和完结校内的人道危机，以及尽快恢复正常的大学教研和学习。人权监察说，如果理大有需要，可以自由决定是不是向红十字会、撒玛利亚会，以至是警方和消防等寻求协助，无需警方等违背理大和联合国的意愿进入校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54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3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康龙化成是报43.3，阿里巴巴199.1升5.9，中国粮油控股4.06升8.9，小米集团8.9升1.7，首控集团是报8.1升3.6，中国平安90.7跌5毫，中国山东高速金融系报2.7升1仙，融创中国39.2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2。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9点，升1点。港金现价报136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93美元，卖出145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喺观塘道噶，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启业村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几条路都受影响噶。咁包括系协和街落翻去观塘道啦，龙尾排到去联合医院。咁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啊，同埋太子道东去观塘都受影响啊。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星河名居。咁协和街落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医院。咁太子道东去观塘啦，同埋将军澳道落观塘道咧都受影响。咁另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环宇海湾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对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环宇海湾快线有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正常噶，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啦，喺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而家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啦，龙尾咧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咁而家观塘道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观塘道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就系近住观塘游泳池，咁啊龙尾咧都系好远噶，排到去启业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问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鼻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支线，寻觅最终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嚟到呢星期四嘅朝早啊，九点接近达八个字啦吓，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小白， 早晨， 有阿欧， 早晨， 有朱海婷， 早晨， 有我彭仔响树，咁啊嚟到呢个我的享乐时代咧，要交俾我哋嘅享乐女王， 哇， 朱海婷女王啊， 多谢，我中意呢个称呼， 玩到唔舒服啊，玩创晒啊， 系啲病菌劲咋， 啊， 好。咁啊，今次咧介绍呢个系一个 cafe， 但系咧 cafe 就唔系女仔嘅专属嘅，咁，所以今次呢个咧，希望三位男士咧都会满意。 其实我都好想去嘅，美国嗰阵时咧已经想去啊，但系咧 book 极都 book 唔到啊，估唔到嚟咗香港。 系呢，這个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嗰，那个我哋话个 little blue box 啦，可能好少会以前都会好想拥有佢嘅银器啦，亦银器嘅首饰啊，或者系一啲嘅钻石啊都有嘅。咁佢而家咧就呢间嘅 cafe 就以呢个湖水蓝为品牌标。嘅咖啡咧，其实喺十月中咧就嚟香港，亦都真系好似彭仔咁讲，系计佢哋咧喺纽约之后咧第二间啫，即系全世界第二间嘅咖啡。 系第二间咋？ 系啊， 第五间，第五街纽约嗰个系第一间， 冇错，系全球第二间嘅。讲名添争啲，呢间蓝色盒子嘅咖啡， 喺北京岛啊嘛 ，Blue Cafe 系啦，我唔讲晒个名啦吓，大家都知道噶啦。又或者女士们好想觉得食 breakfast 系要去呢度嘅 ，breakfast at 呢度嘅，咁 系咪阿夏平姐啊？ 我得你下平啫，咁今次咧，其实咧，我觉得佢今次开幕咧，好特别嘅就真系，可能因为真系要食住 at breakfast at 呢个地方啦。佢哋真系八点钟开门， 系， 至到系 dinner， 由早餐去 serve 到晚餐嘅。 咁佢早过第五街，第五街系开十。点定十一点？ 哦 no， 呢度系八点啊！八点定唔知八点半啊？ 好麻烦嘅，美国嗰间咧，佢又唔俾你 walk in 啦，然之后咧又唔俾你外卖啦，都唔知想点。 嗱，今次咧香港呢间 咁巴闭噶， 系懒系。 美国嗰间我就反而冇试过，但香港呢间咧，首先你咧系可以有部分 walk in， 但系你都可以上网预约嘅。 外卖唔知得唔得咧？ 咁外卖嚟讲咧都系唔得噶，但系佢其中一个咧，即系好似佢个首饰盒一样咁嘅生日蛋糕。你是一定要 order 啦，早啲 order 喺堂食，但是好似我嗰日咁，如果喺堂食系食剩嘅话，即系唔系唔好话食剩吓，即系未食晒咧，你可以攞翻屋企。 佢咪俾翻嗰个盒你装住拎翻屋企啊？ 想啊，傻猪猪嚟嘅， 系啊，抵啊， 好玩啊， 你啊想啊，傻猪仔。好啦，嗱，咁我就 如果系我咬一啖，跟住话我食唔晒，拎走佢。 咁唔系佢搵咩俾你装翻走？ 咁你起码可以你未食完嘅，你可以攞走咯，即系唔可以话你，因为你唔可以。Take away， 唔可以淨係 order 嚟。我想買個生日蛋糕俾彭仔，我淨係拎走就唔得嘅。 但係佢用咩俾你拎走啊？ 咁都一個靚靚嘅紙盒啦。 係咪嗰隻顏色先？ 有嗰個顏色嘅元素啦。 都好啊， 唔係全個啦。 都好啊，係 啊，因為去得 虛榮就係咁嚟嘅啫嘛。 去得都係狂迷嚟嘅，咁都係中意嗰種顏色啦，係咪先？ 好啦，咁既然咧話得由朝早開始，不如我哋就由早餐嘅 menu 開始啊。 好啊。 其實我上次咧去咧就係食呢個係 brunch 啦，我大約一點鐘去到。咁其实咧，佢个 breakfast menu 咧，佢个早餐嘅 menu 咧，系由八点几食到一点钟嘅。所以我去到即系我 book 咗我十点半去到啦。其实我可以叫埋早餐 menu， 我亦都可以有一个咧就系 all day 嘅 lunch。 哇，乜都食晒喎！你嗰个时间其实。 好啦，咁首先必须要推介咧，就真系啦。 里边有啲咩馅？ 个名字就叫做 signature blue box toast。呢一个嘅多士咧就真系必须要嗌啦。其实我嗰日去食 lunch， 真 系我都要， 啊、 我都要喺个 lunch menu。 唔好咁癫啦，可能啲碟系嗰个色系咪啊？ 我都要喺个， 果然系 喺个 breakfast menu 度嗌呢个啊。 佢个碟咧就系有翻佢哋 signature 嘅icon 颜色啦。 系啊， 我想话呢只碟应该有得卖啊！现场。 其实咧你落翻去佢嘅铺头咧。 就會有嘅。不過有機會咧，就係即係冇貨嘅嗱，冇錯。佢、哦、全部咧其實都係用呢、這個咧叫做 color block 咁啊，呢一套嚇，佢哋 color block 嘅餐具嘅咁啊，同埋留意啊，你翻喺個碟底睇啊，佢係用 China bone， 但係都係 made in Japan 嘅。 哇！ 佢啲餐具都係 made in Japan。 哦 ，made in Japan。 係啊，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特色嚟嘅。嗱，咁呢一個咧 blue box toast 咧，其實你見到咧個 toast 咧 唔緊要咧， 就係成嚿 咪講咗咯， 你都明㗎啦， 因為佢都冇競爭力㗎啦。 係喎， 我意思即係冇人同佢爭嘅呢樣。 獨市價。咁其实佢成个 toast 你见到系一个大嘅正方形嚟，好似一嚿Danish 嘅面包咁样，系酥个皮系一个 Danish 嘅皮啦。咁侧边咧就有个香蕉。咁点解咧？因为其实咧你切开呢个正方形嘅，即系你想象好似你去买 买 一个方包，其实佢冇切，即系个正方 cube 啦，个皮皮系包住晒嘅。 皮皮 啊，又嚟啦， 支持唔住皮皮。 咁你切开咗，你切开咗之后咧，佢中间会留心咧，就系留啲咧 朱古力 酱出嚟嘅。哎呀，我其实有段。攞俾你哋睇， 有冇声噶？大家讲讲晒嘢出嚟啊！ 咁咧，你切开佢之后咧，其实佢就会留一啲咧朱古香蕉加埋啲 caramel。caramel 中文系咩？ 焦糖啊， 系啦系啦，香蕉焦糖味嘅一啲 cream 咧，咁就系即系 我想讲肉桂添，以为 哦唔系个 cinnamon 系另一种， 系啦，咁佢系会有埋咧嗰啲嘅 jam 喺入边，咁就真系好好食嘅。嗱，你见到啦， 系啊，系好开心啊女。 咁而咧 演出啊，系演出有个 同场加影， 有个小妹妹好开心。咁而喺成个嘅多士上面咧，有嚿系就系佢哋嘅湖水蓝咧，一个正方形，但系唔系牛油嚟嘅，其实系 cream cheese 啊。咁、 哦、 所以咧， 咁嘅食我系朱古力啊， 系唔系啊？系 cream cheese 嚟嘅，所以其实咧，你切开佢个多士啦，已经有嗰个嘅咩话 caramel 中文系咩话？ 焦糖， 焦糖加香蕉味啦，咁再咧配合埋佢侧边有一条咧、圆条嘅香蕉，但系烘咗用一啲糖系烘咗个面咧，个口感真 系 好好食。 我想话咧，即系有阵时啲。摆设都好紧要啊！嗰条香蕉咧，佢都唔系就咁摆条香蕉喺度咁样嘅，佢cut 咗一半，佢平 三嚿 cream， 佢平面就将嗰条香蕉劏开一半，咁佢个香蕉放咗喺碟上边咧，都不特止，佢仲要帮个香蕉装饰，就整咗三嚿 cream， 系啊， 然之后中间 cream 与 cream 之间仲要 烧咗有少少焦糖嘅， 系咪啊？ 嗯，所以你切落系脆嘅， 朱古力粉啊， 唔系啊，其实佢系用焦糖喺上面。面加咗一浸咧，变咗系脆嘅，即 系好似你法式 系啦， 嗰个焦糖炖蛋咁， 脆皮朱古力咁样 咯，面嘅。所以呢个咧，我觉得无论你系早餐就要食啦，就算我去 lunch time 而可以俾我 order 咧，我都会再加埋落去嘅。 哇，可以试下整呢个。 但系食完系会好流啊，定系 唔流？因为我哋系 蚀咗牙罅， 每人一个晏昼，即系一个 lunch set 之前，我哋再食咗呢个，都系蚀牙罅嘅啫。 喂，有冇咸嘢食啊 ，Heidi？ 因为咧，我睇报章咧话。這個佢講就講期間限定啦，如果反應熱烈就可以 last 得耐啲啦，通常都係咁啦，啲鋪頭 魚蛋粉啊， 係啊，會唔會有啲 藍色 嘅 魚蛋 人都啱食嘅嘢？ 有，唔使驚，唔使驚。嗱，早餐頭先除咗食個 toast box 之外咧，亦都有啲 yogurt 啊，有一啲 pancake 啊 ，waffles 啊，比較係甜嘢為主嘅，但其實都有個三文魚嘅三文治。嗱，呢個係早餐啫。好啦，我落去咯噃，準備去一個 lunch set 未啊？ 好緊要，可以換個件衫我。我想话短裤比唔照唔照袋 啊？ 比短裤，男人着短裤。 我谂着得得体啲咯， 背心一定唔得啦。如果男人 得体啲咯，都要靓 嘅短裤咯，即系。 同阿胡世杰讲声， 同埋型嘅拖鞋咯，拖鞋得唔得 啊？我冇问啦，我亦都冇去挑战啦。我着得好靓噶，唔好意思。好啦，咁跟住到 lunch 咧，就系一个 all day 嘅 menu 嚟嘅。咁其实佢可以拣咧，嗱，当然有 starter 啦，有呢一个嘅沙律啊，有主菜啦。咁你可以拣两个 course 或者三个 course 嘅。但我就想讲个份量咧，其实如果你 系 谂住嗌甜品咧，其实两个 course 都够噶啦。 嗌两个 course， 咁我就 甜品另外再嗌。 系啦，必须啦。咁我就其中咧，嗱，男士要啊嘛，咁我介绍呢个 chicken burger。嗱，其实咧。 雞漢堡 係讚嘅，因為同我去食嘅男士咧，佢嗌咧其實都係話，今日呢個餐廳其實都係你同個女想去啲噶，嗬，係咪啊？ 佢都係陪襯 嘅，係啦，佢覺得係。但係當佢食完呢個chicken burger 之後咧，就得喎， 好著嘅。 因為首先講個包咧，佢就佢亦都你都知啦，其實佢呢個品牌日本都係非常之流行噶嘛。 唔係嗱，我哋要試咗先，因為咧佢嗰啲雞肉咧係處理得好啲噶，人哋。 即係香港嗰啲 雞柳 juicy 嫩口好味， 癲噶嘛， 緊要。咁好味， 系啦， 好好食。咁同埋佢包咧，因为始终佢都系有日本嘅，即系日本嘅元素啦。咁佢都系咧一个软身嘅， 系软身嘅 包嚟嘅， 就唔系平时好传统圆形嗰种汉堡包。 佢有支柳纹嘅软身包嚟嘅，咁系男士吓都系食到舐舐你，同埋系 我见到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咧，通常呢个汉堡包咪配薯条嘅、 嗯， 我见到一。抽一炸咧，好幼條嘅炸物，其實係咪薯條嚟㗎？ 番薯 sweet potato、哦、炸 sweet potato， 同埋佢係用好幼身炸到好幼身。 咁呢個真係好日式喎、啊，咁樣嘅配搭就 係讚嘅嚇。 係咯。 咁啦，跟住我咧就食咗個慢煮嘅豬扒啦，個 pork chop 啦， 豬嚟噶， 係啊， 點解啲顏色咁似牛嘅？ 其實佢咧，你慢煮好多時個肉質都係比較鮮紅一啲、哦，雖然佢熟曬、 啊，所以望落個樣似係牛啊，原來係豬啊，慢煮豬 係啦。慢煮豬好食，咁另外啦，就係、是、一個呢、這個咧係一個素嘅叫做 Beyond。睇先，叫 Beyond Spaghetti 其實佢係一個素嘅 Spaghetti 嚟嘅、 哦， 即係一個素嘅 Bolognese 嘅， 超越意粉啊！ 係啊，咁你見咧，佢上邊咧， 名巴閉真係， 好似有朵白色嘅花花啦。其實咩嚟嘅咧？就係咧，佢係用一啲 cheese 咧。唔係佢用 cheese 磨到好薄，其實係一種特別切芝士嘅機嚟，令到佢好似個邊咧會起咗啲節節咧，好似有花花咁樣。 即係總之夠啦嚇，又節節又花花。 係啊，我真係冇懷疑噶。 頭先講咗好多好啦，咁我都睇咗 有節嘅花紋。O、okay, K， 即 係 要揼一腳先嘅。 誒、哎，好啊，大大力 點 啊？大大力。 好細啊啲 portion， 係噶， 咁呢個亦都真係唔係好大。係 咪 mini burger 嚟嘅？頭先你話嗰、那個嗰、那個雞 翼burger 就夠食喎，意粉嚟講係比較直精口一 點。我想問下用家， 係 現場係咪全部女人啊？ 唔係。起碼我老公是男人，有兩台都有男士一起去 的，男士可以負責俾錢， 兩台 男士一起，兩男士同男士去都得嘅啫。 係咪會員啊？ 哦，唔知喎、啊，冇問喎、啊。嗱，喂， 明就明啦， 聽埋先啦，仲有嘢介紹啊？ 你知朱海婷你幾忍？ 我梗係明啦。 你 madman 嚟噶嘛？你係 係啊。咁咧，另外咧，嗱呢個衫我要讚喎，聽唔聽啊？繼續講你嗰啲會員啊， 聽 唔惡都唔得嘅真係，聽住啊， 驚驚啊而家， 驚 惡啊驚驚啊！ 呢個咧係叫 warm salad 啊，其實嗱，你知女士們好似食沙律，你都覺得係食温室菜啦，但係佢呢個咧，佢係話明講到係用 seasonal salad， 一啲係最新鮮嘅沙律啦，同埋佢係其實係暖嘅。 哦， 咁變咗啦，女士們你話，哎呀沙律好寒涼啊，係啦，咁我覺得呢個沙律我係俾得好高分。 誒，佢個 樣好靚， 呢個沙律佢個擺法咧，擺到咧佢嗰個尖頂嘅位置咧，好似有隻角咁啊！ 係啊，都係精緻，同埋最後咧，嗱，其實都有好多嘢飲啦，但我就揀翻佢咧，呢一壺就係佢哋 signature 嘅一個 blend 嘅茶嚟嘅， 好靚個茶壺真 係， 有得買㗎呢一 set 又係， 有 signature blend 啊，咁佢就呢個品牌嘅茶咧，佢嘅 signature blend 咧，其實佢就係用翻中國茶做茶底，但係就加咗咧，譬如有玫瑰啊、薰衣草一啲 vanilla 味咧，咁都即係我覺得係要值得試呢個茶咯。 雖然佢係一間 cafe 啊，佢唔係真係賣嘢。本身嗰間零售店啊，佢喺現場有冇嘢可以買嘅？ 絕對有啦，因為其實咧，佢現場就係個 cafe 嗰一層啦。但你再落兩層，咪就係其實佢間鋪頭咯。 哦，咁樣。 我係嗱，即係咧，你諗呢個 strategy 係瘦嘅，因為我嗌曬嘢之後咧，其實喺我坐嘅座位側邊咧有啲色櫃就係擺咗嗰啲銀器啦。跟住喺我等緊嘢食嘅時候，我就忍唔住落咗 shop 行個圈啊，行個圈啊。 譬如佢會唔會有一啲茶？嘅佢自己一啲茶葉， 呢個我問咗，呢個就冇， 即係類似嗰啲 呢個 食物。 但係你話呢啲嘅茶呢啲嘅所有器具都有啦，同埋睇埋啦，最後睇埋佢嘅蛋糕啦，就係呢個蛋糕啦，係 生日蛋糕，好靚 嘅。佢嘅首飾盒係一樣，同埋佢靚，即係我覺得好欣賞佢做到咧，佢有啲令咧，你真係覺得好似喺個瓷器 ceramic 嗰陣面咧令，但其實佢咧好得意嘅。 幾多錢啊？ 個蛋糕咧係都唔係太貴嘅啫。 OK， 哇，裏邊係咩餡啊？裏邊 其實咧，佢肉裏邊咧就係幾層嘅朱古力嘅蛋糕啦，朱古力嘅 sponge cake 啦，即係海綿蛋糕啦。但係側邊佢包住呢浸咧，我食落去就有啲係其實軟淋淋嘅，係好似 custard 咁樣嘅嘢嘅，布甸嘅 custard 咁。但係佢可以做到成個蛋糕型，咁都係讚嘅。嗯， 咁適隨轉變啦。聽完呢啲咁咁 fans 嘅餐廳， 咁你要去食呢個西式嘅 afternoon tea， 佢一樣有個 tea set 啦嚇。 等我都揾個時間去睇下先。 其實我都覺得係正嘅，不過要揼幾下平衡翻啫。 揼幾下，使你揼咩？ 要 book 位啊！ 啊，真係啊！冇時間聽歌啦，我哋要同聽眾傾偈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呢、這个时候有 Irene， 系 Irene，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你听日做外母大人喎，系咪啊？ 哇，系啊！ 恭喜你啊！系第一次做外母啊，定系已经唔止第一次办喜事啊？ 第一次。 哇！恭喜恭喜啊！ 多谢 。咁阿女即系心情点啊？系好紧张啊？定系使唔使你紧张过佢啊？ 佢紧张多啲咯。 喂，咁你屋企传唔传统啊？使唔使话都做足好多传统嘅啲仪式啊？咁样啊？ 啲阿 O 啊熟啊， 大感姐熟啲啊，我个 part 冇关呢啲事， 做足啊嗬。 系啊系啊系啊。 咁而家有啲乜嘢嘅有冇话即系临要送个女去嫁啦？咁有啲咩嘅心里边嘅说话要同阿女讲咁样啊？ 希望佢哋结婚之后就开开心心啦，互相接受啦，有咩问题就拎出嚟讲，就唔好收收埋埋咯。 嗯，呢、這个都系夫妻之道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阿女婿你觉得点样啊？未来女婿？ 阿女婿好乖仔嘅。 系啊，嗬，俾你 女 食住啊？ 少少 啦，少少 少 少啊，点都有少少啊， 一粒一粒啊嘛，系咪先？ 咁都 OK 吓，咁 OK， 咁又多个仔啊，咁即系。 系啊。 佢哋会住得近你嘛？第时？ 近啦。 咁咪真系做好开心啲啊！ 系 啊，因为阿女话要翻嚟食饭嘛，每日都。 哦。哎呀，好好 啊！定系阿女自己唔想煮啊？ 定唔识煮啊？ 都好啦，起码佢话每日都翻，你知唔知啲妈咪几开心啊？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佢中意食我煮嘅餸。 哎呀！哇！你已经捉住佢嘅胃。 系啊系啊。 再捉住佢嘅心。 系啊。 留咗佢嘅人啦，已经可以好嘢啦。 系。咁听日会唔会摆埋酒噶？ 会啊会啊。 咁使唔使特别为啲宾客呢？你知而家地铁又早收呢， 早少少开咁样。 会唔 会啊？系啊，都早少少开，因为佢早轮都担心嘅，因为早轮都乱啲。佢又喺即系嗰啲旺区呢。咁佢又咁佢就好担心。咁都早轮都有啲人话唔嚟啦。咁佢就有啲唔咁开心。咁我同佢讲，我话顺其自然啦，我话唔担心。 而家應該好啲啦，係咪？ 係啦，咁佢都安排咗啲旅遊巴啦，咁就譬如完咗首席就會送啲賓客去第二度上車，咁我話咁都 OK 啦。後屘佢發出去啲人啲賓客都話咁都好啊咁樣，咁我話咪得咯，唔使擔心，唔好擔心咯，話 唔需要太擔心啊。係乜嘢聯婚啊？你哋有冇話係 彭啊？嚇咁啊？佢姓谭，我先生姓彭。 哦，谭彭， 哇，劲喎！ 好啦，嗱，各位，听晚咧去谭彭联婚饮嘅咧，方便啦，有旅游巴接送。 系啊，旅游巴亦都意味住佢会宴会会好准时咁样结束啦，因为有一大批人会走咗去搭 shuttle bus。 通常都系十点啊呢啲时间噶啦。 好啊，再次恭喜阿 Ivan 啊！ 多谢。 咁啊，听日大家招呼唔到，饮多杯啦。 饮多杯，饮多杯。好，多谢你电话。 有呢首歌。都系特别特登点嘅，爱是永恒。 系啊系啊，点俾阿女同埋女婿听。 好，祝福佢哋啊！ 多谢晒，拜拜。 多谢晒，拜拜。 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世纪绝未离弃。 受谁指控？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互相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全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爱是永恒， 哇，当所爱是你。 恭喜恭喜我哋嘅听众吓，真系吓好开心嘅呢啲喜事啊！我哋听朝再见啦， 拜拜。 拜拜。